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啦。啊，今日咧系一个特别嘅日子，因为今日系2021年嘅最后一天。咁啊，嚟到12月31日啊，星期五。咁啊，亦都咧就系今个星期工作天嘅。希望你都系最后嘅一日啦。咁啊，抱住一种咧就今年度啊都完结嘅心情。咁啊，今日亦都将快过嘅心情。咁啊，去到迎接咧就系新嘅一年。今日夜晚无论你准备咗啲乜嘢庆祝活动啊，俾自己嘅都好啦。咁而家咧都要先集中精神，做好眼前嘅工作先，玩玩玩啊，正经嘢咧都要行先嘅。我成日都系咁谂嘅。早上嘅时间，今日见到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啊。咁啊喺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入边，咁啊有白元浩喺朝早嘅时间一样系陪住你嘅。无论系2021定还是系来年啊2022年啊，下个星期一都会咧一样神光第一线陪住你。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其实都话路始终都要行，冇错。问题是你抱住啲乜嘢心情去到行？既然一啲嘅事情都系要去做，你自己都有自己嘅目标，有自己嘅计划。有啲人会选择开开心心做。但有啲人做下做嘅时候会忘记咗当初寻找自己呢个计划呢个 planning 呢一个目标嘅快乐，变成终日愁眉苦面。如果2021年你除咗系因为呢个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影响愁眉苦面之外，都系因为工作、因为自己嘅学习应该做嘅事情而苦瓜干嘅话咧，咁希望今日系你最后嘅一日苦瓜干嘅一面。因为在出年的时候，我都希望每一位的听众啊，广大市民都能够咧，就是用笑去到迎接每一日俾你哋的挑战。抱住个心态就是每一日都应该开心。时间很特别的，时间咧过咗就冇噶啦。你多一秒的快乐，你人生就多一秒的欢喜，多一秒钟的幸福。过咗的时间追唔到，唔好后悔啦。人咧随住成长，未来嘅时间会越来越少，你嘅过去亦都越来越多。当你累积你自己人生嘅故事书、你嘅历史嘅时候，你会想揭一揭你本书系全部都系快乐嘅故事，定还是你发觉原来每一日都嘥晒时间去到苦瓜干呢？我就会选择，我希望我本书系写到日日都系开开心心。事情发生冇办法去到改变，但系心态永远都系自己掌握。 这世界有陆地河流，有天空峻岭，各种色彩亦有差。这世界看似是羊群，要怎么竞赛？谁人在提示说话？你可否画出将来？流汗也潇洒，流泪也不怕。抱着斜面，你会盛放于天边。散落太阳下 Oh just scare me Oh just scare me 从此再发芽 Oh just scare me 你我是唯一的花卉可别下跪吧能预算期望吗绝地悬崖，你都不要妄自菲薄，从未结果。偶尔吞了一点色彩，引不起注意，其实亦藏其作用。那枯萎着的枝桠，沉默却优雅，无用去比较。Oh, just carry on， 你会盛放于天。Oh, just carry on. Oh, just carry on. 你我 唯一的花卉，可见夏季吧，能达到期望吗？风吹走困惑，创伤光线给指引路向，听得到千里飞鸟最响，如光土里找不到彩色，就配唱彩虹，云雾里唱你。你盛放光遍山岭，太阳下你继续聆听，你继续平唱。相信继续沉默，努力重化，每个也有一颗种子，吸杀种吧。 早上的时间 ，Just Carry On， 黎晓阳，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每朝起身仲系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早前圣诞节有几日假期，大家咧可能都玩到筋疲力尽啦。最近我就发现身边有唔少熊猫行嚟行去，因为大家嘅黑眼圈真系拍得住我哋嘅国宝噶。其实长期嘅疲劳，除咗令到双眼冇精神、有黑眼圈、水肿等等嘅问题。其实呢，可能就算连女士化好厚重嘅妆都冇办法遮盖倦容㗎。有注册中医师就话啦，挨夜之后应该要重点处理眼部问题。可以透过一啲简单嘅眼球运动，又或者係按压穴位，咁样就对黑眼圈有帮助㗎啦。注册中医师林慧贤就话啦，挨夜之后其实呢都会出现短暂肌肤暗哑、偏黄、干燥、缺乏弹性等等的问题。不过一般来讲，只要第二日有足够的休息，避免食煎炸、生冷、燥热的食物，其实很快就可以没事了。不过如果挨完夜玩完之后对眼依然是非常之累，就要重点处理，例如是眼袋、黑眼圈、眼皮浮肿等等的问题，建议呢就可以透过简单的眼球运动和按压眼脚的穴位来到改善问题了。林医师说，其实眼睛缺乏休息的时候会出现疲劳干涩的问题，建议每30分钟至到一个钟头就要闭眼休息一分钟，同时亦都可以配合多角度活动眼球，即是上下左右转动，又或者是顺时针、逆时针同埋望八字，咁样就可以放松同埋控制眼球肌肉，以及系舒缓眼睛嘅压力，从而亦都可以改善循环，令到对眼变得精神噶啦。林医师亦都话，简单嘅按摩穴位亦都可以达到明目、提神、刺激泪水分泌嘅效果。不过就要注意按压嘅时候要用轻柔为主，千祈唔好太大力啊！因为眼周的肌肉是比较薄的，如果用力过度，可能除了效果不好之外，还会令到眼周的皮肤变得松弛。 今朝早就同大家分享下眼部按摩穴位嘅方法啦。其实喺眼嘅周围、眉嘅附近有几个相关嘅穴位，一个咧就叫做睛明穴，一个就叫做揽足穴，另外一个就叫做鱼腰穴，仲有一个叫做丝竹空穴。眼部按摩嘅方法其实好简单，只需要沿住眉上面嘅三个穴位同埋眼底嘅一个穴位打圈式咁样按压，其实就已经达到消水肿嘅效果。至于脚部按摩方面，医师就建议大家可以用食指同埋中指轻轻咁样平均打圈按压穴位，大概每一次咧就系顺时针、逆时针各两分钟。其实喺小腿内侧大概脚眼对上三寸嘅地方，就有一个穴位叫做三阴交。另外喺足嘅内侧内脚眼后一寸嘅凹陷处咧，就有一个叫做太溪穴。呢两个穴位大家都可以轻轻咁样按下佢，原来都可以帮助促进血液循环嘅。另外喺中医角度，其实挨夜咧系会引致气虚同埋眼周嘅气血不通，所以林医师就推介大家可以饮一啲明目嘅茶料，包括咗用杞子、菊花、太子参等等煮成。药材咧系有养肝、清肝同埋益气健脾嘅功效，亦都可以温和咁样缓和一啲气虚嘅问题。同时咧有食滞嘅问题，仲可以加入埋普洱同埋山楂一齐冲泡，咁就可以有消食化积、降脂嘅功效啦。希望大家听完今朝嘅分享，都可以把握而家嘅几分钟按一按穴位。若果你呢个钟数啱啱擘大眼，觉得自己对眼有啲浮肿，不妨都试一试我林慧今朝推介俾你嘅呢啲少少嘅按摩 tips 啦。 从落魄的宇宙掉进星球，是你在挥两袖上半左右。其实我想退后，自信不够，唯独你使我不会保留。能遇见，相信是缘分深厚，是个伴跟礼物，还是良友。如倦透，因你在就会得救，关系无限力情好。 是林慧。朝早无论是被家人叫醒还是叫醒家人，我都会笑一笑，因为这件其实是幸福的事。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星期五神光 Happy Friday。 早上的时间来到就是6点24分了，今日咧就系12月31号啦，唔知道你准备咗啲乜嘢嘅活动啊？去到今日夜晚咧去玩一玩啦。其实旅发局咧都一样咧会有活动噶，不过咧之前可以望一望啊，香港啊大小嘅街头或者唔同嘅商场啦，咁啊部分亦都咧就系准备咗好多咧就系垂直嘅活动噶噃。无论是港岛区的，例如呢就是利东街一带附近啦，会有一些主题人物啊，去到呢就是跟你度过这个的迎接2022年之外。主题乐园呢亦都呢会有一些仙境倒数夜的噃。不知道你今日夜晚会不会 join 啦。如果你九龙区的，咁譬如长沙湾荔枝角一带亦都有商场啦，举行一个呢就是2022年的跨年市集加花火音乐会。咁啊，入边咧亦都揾咗部分嘅本地音乐人啦，以及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叫做市集啊，继续咧就系俾你欣赏一下，咁啊陪伴住你好好地度过。中环街市都有全民倒数庆典，如果文青嘅话咧，就应该会好中意咧去到中环街市一带啦，一齐欢送2021去到迎接2022年。好啦，咁啊头先咧话过啊，旅发局咧都一样会准备咗啲节目噶，冇错啦。旅发局将会喺今年啊，咁啊复办垂直倒数活动嘅，咁啊香港跨年倒数演唱会，咁啊选址西角文化区嘅艺术公园，更加咧就会请嚟一众嘅人气偶像，例如系 Mira 啊、许廷铿等等咧，就作为表演嘅嘉宾。演唱会咧就设有啊3500个嘅座位嘅，咁啊其中咧系咪之前嘅时间啦，咁啊已经咧就以抽奖嘅形式免费向市民咧就送出噶啦。唔知道今日夜晚你会唔会幸运儿，又或者今日夜晚你去边一度好好地过呢、這个？个 countdown 嘅时间呢？ 难道我失恋一次就去掘坟墓，还是我余生给批过命题早些归依更好？我心入面没有愤怒，早知努力前无去路，何妨自我嫌弃变一堆泥泞就好。我过得并不好，但是我会活着，等找到真爱里会有自我的样，此刻努力扮作一表人才，别在人前随便展览虚弱，要记得还有租人合约。无谓叫亲戚好友伴我命痊愈，来为这孩子的恋爱时还担心足一辈子，撑得极累亦要撑住，一腔眼泪仍然笑住，明年又变强壮再卷土重来，才哭泣也未迟。我过得并不好，是我会活着，等走到身外里会有自我的样，此刻努力扮作一表人才，别在人前随便展览虚样，要记得还有做人合样。

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至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830呈现《大江大河二》。 宋运辉去到码头视察，想推管线运输物料。冯公觉得呢件是大好事，咁样东海的运输成本就能再降低一啲，但系就担心前期的投资比较大。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博爱医院及天水围医院老人科顾问医生欧阳东伟医生， 好多人以为虚弱，即系我哋平时日常生活都讲呢个词，但其实喺老人专科里边咧，呢个系一个好科学化嘅词，即系话我哋系有一啲客观嘅标准去衡量虚弱嘅程度。其实香港疫苗科学委员会咧都有讲，虚弱嘅时候冇话系唔打得嘅，只系话要审慎。点解要审慎呢？就是当副作用出现嘅时候，我哋要及早知道，同埋咧适当咁样去舒缓嗰个副作用。因为虚弱嘅病人咧，佢本身咧对抗副作用嘅能力咧，可能冇后生强壮嘅病人好。我举个例，譬如佢发烧或者周身骨痛，我哋可能冇嘢噶，即系都系两三日之后冇事啦。但一个虚弱嘅病人未必系咁嘅，咁我就要及早知道，帮佢点样可以防止佢一路咁样差落去咯。所以只系我哋嘅衡量点咧。只是話我哋要審慎，唔表示係絕對唔打得嘅。當然我哋都要平衡翻家屬或者病人自己嘅意願啦。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真啦，白元浩打俾你。 嚟到12月31日早上嘅6:37吓，咁啊，继续翻到嚟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咧，白元浩就打电话俾阿钟哥啦。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咁啊，今日系一年嘅最后一天咯，咁啊，我哋 系 啊，开心啊，嗬。 即刻醒一醒啊！ 系啊， 多谢你选择喺今日咁重要嘅日子咧打俾我。 梗系要啦，睇下会有冇啲咩特别嘅提醒我哋啊嘛。 系啊，嗱，咁但系听日咧系一年嘅第一日啦。 嗯， 啊，咁你就唔好打俾我啦。 哦，好，听日我应承你，我唔打俾你吓，系咁 send message 炸你， 仲衰过打你。 系咁揿嗰啲公仔啊，揿嗰啲贴纸啊。 因为 实有啊，年年都咩新年快乐嗰啲咧，咩2022 Happy New Year 一扎贴纸，突然间有晒。 啊，系啊，今日咧就系想讲呢一样嘢。咁话说咧，即系喺啲节日咧，咁咪经常咧都会收呢啲咁样嘅信息噶嘛。嗱，即系呢啲所谓嘅节日祝福，咁佢都有个历史嘅。 嗯， 你记得最早期即系喺我哋嘅认知里边咧，即系话古装片嗰啲唔计啊，喺我哋最初嘅认知里边，呢啲所谓嘅节日祝福。是做乜嘢嘅？最初 节日嘅祝福系咪拜年咯？ 拜年啦， 系啊， 或者圣诞节嘅时候圣诞卡啦， 系啊系啊， 拜年嘅时候就可能攞啲生果啦，咁用呢一啲嘢咧去代替咗一份心意噶嘛？因为我唔会话即系嗰啲咁嘅唔好带两梳蕉上嚟，即系等于你唔好两手揈揈十只手蕉好似两梳蕉咁啊上嚟啊嘛， 啱啊， 啊咁啊。卡啦，橙啦咁样，我记得以前细个拜年咧，或者上个人哋屋企嘅时候，嗰份嘅祝福咧就喺人哋下边嗰个生果铺。 哦， 跟住咧，你一定咧就去买嗰啲唔该，我要六个橙， 咁跟住咧，佢哋就會攞一啲紙袋啊，牛皮紙袋叫做咩啡色嘅，薄薄地嘅，咁咪嗰個老闆就會塞六個橙落去啦。咁然後咧就會就咁樣冚埋佢，因為嗰啲紙袋嚟嘅啫嘛，你冇得拉鏈冇成噶嘛。喺上面咧就冚一張紅紙，粉紅色嘅。咁上面可能印有啲圖案嘅。冚咗個喺個頂冚咗佢之後咧，跟住師傅嘅技巧就嚟啦，佢就會。喺嗰啲士多，通常嗰、那個天花板咧就會晾住一個架，咁啊有個尼龍繩頭咧就喺上邊，跟住佢就掹啲尼龍繩落嚟，然之後咧就咁樣扎扎扎扎，好似五花大綁咁樣咧，就會將呢一個用牛皮紙袋袋住嘅橙咧，就會綁得好穩陣嘅， 綁到好似有個禮品包咁啊！ 是啊，而家真係失傳㗎，冇人識得咁樣用㗎。咁包完之後呢，跟住你只要稱住嗰個尼龍繩呢，你就可以將成袋半打嘅橙呢就行㗎喇喎。你諗下喎，嗰、那個牛皮紙袋只係一個紙袋嚟㗎喎。咁嗰啲橙係不規則㗎嘛，都可以咁樣定住。你話以前啲人幾咁厲害呢？ 係喇，係叻嘅。而家我哋下都要用膠袋，其實真係冇咁環保。 係呀，即係題外話呢，譬如話以前用豆腐你都可以扎豆腐㗎嘛。 哦，扎豆腐我真係冇見過喎。 但當然呢，就普通豆腐唔得呢，係要少少硬身嘅豆腐啦，即係有皮嗰啲咁樣啦。咁以前就用呢啲啦。咁跟住之後嘅祝福呢就會轉化咗，自從喺咩互聯網時代開始盛行嘅時候，e-卡，咁我哋会将佢变咗做一啲电子信息，环保啊嘛， 即系收 email 啦，开始就系 收 email 啦嘛，即系 send 一个祝福俾你，咁就算啦，唔好再用嗰啲实体卡啊嘛。咁而家咧，去到有呢、這个手提电话之后咧，再轻轻啲，用手提电话送 send 俾你咯。 系啊，我记得以前咧。嗰啲手提電話都仲係即係冇而家嗰啲咁靚，仲係有啲鍵盤嘅年代，即係仲係燈膽仔電話嗰啲咧。咁嗰陣時咧，大家都有 send 嗰啲 SMS 啊，即係去到啲大時大節咧，譬如新年嘅時候就都仲會可能同台就免費，唔同台你就要用毛紙 send 個 Happy New Year 俾人啊，係啦，即係而家其實唔同台你都仲要俾毛紙噶嘛，不過而家係冇人咁 send 啫嘛。 係啊，即係話冇朋友噶嘛，做咩事你無端端要我俾錢你嗱我。你 send 俾我，我要俾五毫。我 send 翻俾你又五毫。 系啊，电信公司咁啊，赚咗一蚊噶啦。 系啊，咁跟住随住有咩嗰啲咩即时通讯软件之后咧，跟住咧就会用嗰啲鬼画符嗰啲咁样咧，即系用一啲符号做到一个样咁样咧。 啊，系啊，系。 咁之后就变咗一幅图啦，开始 send 相唔使钱啦。 系啊。 send 幅图俾你啦。 系啊。 咁去到 send 图嘅时候，而家。send 图都觉得你烦啊， 系啊，因为觉得你个 Mac 数大啊，同埋要揿嚟睇啊，有啲人 系啊，咁佢就用咗嗰啲咧，叫做乜鬼嘢啊，即系一个公仔 sticker 系 啊，贴纸仔 啦， 啊， 贴纸仔咁就算噶咯， 系啊， 咁之前咪出过嗰啲 gift GIF 嗰啲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个揾不断喐嗰啲咧，啲人都觉得烦。 系啊，但系其实嗰啲嗰啲 gift 咧又几得意几抵死嘅，其实有阵时整得 系噶。咁但系随住你睇到呢几年咧，已经gift 咧都好似式微啦。而家啲人真系 send 一个 sticker 就算数噶啦。 系啊， 咁但系我留意到今年咧又有一个新景象。 吓咩啊？ 系翻翻转头，净系写譬如之前圣诞迷你啊，净系写 Merry Christmas 咯。 哦，即系写文字。 寫返文字仲要係最簡單聖誕快樂或者 Merry Christmas， 咁呢仲要係冇任何嘅嗰啲emoji 公仔喺後面，用返個最簡單嘅嘢就算咗。 係都係嘅，即係俾人感覺好似唔花巧踏實啲囉。 係喎，我都好似反璞歸真。 係喎，因為而家有嗰啲sticker 呢其實好霹靂㗎。佢嗰啲係咩你同時唔知點樣 send 四個 sticker，跟住人哋一收到嘅时候，就由嗰四个 sticker 咧砌咗一个图片仔咁样俾你嘅。我都有见过呢啲啊，系啊，即系好似嗰啲门神嗰啲咧，咩左右护法啊，咁你凑齐两个咁样，左青龙右白虎，咪变咗一个画面咁样咯。 所以有一个循环咧，你要 send 四个嚟先至有一个咁样嘅公仔。咁睇下今年农历新年嘅时候会收到啲乜嘢啦。可能就去到再一次反璞歸真咧，就係可能送翻個橙過嚟咁啊算數。 我哋應該咧係先睇咗2022年到底今日夜晚同聽日朝頭早咧收到幾多款呢啲嘅貼紙， 系啦，即系净系嗱，我啊心入边咧已经等紧 Kitty 嗰个贴纸啦。即系 佢有新嘢， 佢有好多花款噶嘛，成日都你知呢个妹妹仔系咪先？ 咁、你好啊， 系啊，咁多古灵精怪嘢，咁有时一收到嘅时候咧，咁我 copy 咗个再 send 翻俾你啊。 多谢你先啦，咁希望 Kitty 听到嘅话咧，今晚快啲搜罗多啲唔同款式 send 出嚟啦。 系啊，搜罗多几款啊，唔好净系一款咁单调啊。 好啦， 一阵间再讲。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百科。 今晚眼时间已经嚟到朝头早六点四十五分啦，今日系12月31号，今日嘅天气咧都算唔错噶噃，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雨及干燥，最高气温21度，阳光咧都应该有啲嘅。话时话啦，咁啊而家咧有阳光啊，大家开心啦，因为可以感觉上咧就和暖少少，因为而家系18度，有啲人都会觉得会冻冻地。阳光对我哋嘅心情同埋身体都有好处嘅，佢能够帮助我哋制造维生素 D， 令到我哋骨骼健康，咁啊绝对咧系一个必须要嘅。咁但系我哋咁需要阳光，点解又要搽防晒呢？啊，实际上阳光并冇危险噶，长时间啊冇任何防护措施，暴露喺阳光底下咧先至会有危险嘅，咁啊叫唔好太过分啦吓。阳光亦都容易咧，灼伤我哋嘅眼睛嘅。喺海边、山上边或者雪地，阳光嘅强度咧系非常之强烈嘅，更加会透过咧，例如海水啦，甚至乎系雪地，去到将呢一啲嘅阳光继续不断反射。呢种嘅反射可能会灼伤我哋嘅视网膜噶，眼睛咧有一层嘅薄膜就系视网膜啦。严重嘅话，甚至乎咧会令到我哋双目咧都会失明噶。好啦。咁头先话个阳光对我哋都好㗎。其实12点啊至到下午3点钟啦，咁其实都系一个阳光最猛烈嘅地方嚟㗎。喺呢个时候光线对皮肤嘅危害呢就最大啦。所以呢个时候呢就千祈唔好暴晒。有啲人就话到啦，喂阴天同埋呢好大雾嘅时候，你有冇见到呢啲人都鍾意搽防晒嘅呢？啊又唔可以完全呢笑佢哋㗎喎。因为大部分对人体有害嘅射线都能够穿过云同埋穿过雾。去到咧喺我哋嘅身体上面出现嘅，咁所以咧我哋有阵时都要留意住噶。嗱，黑嘅皮肤亦都咧一样咧就会晒伤噶。虽然佢能够吸收射线，咁但系咧呢个吸收亦都有一定嘅限度嘅。当你个限度过咗之后，咁样我哋嘅皮肤就容易受到伤害噶啦。要好啲保护我哋嘅身体，保护你嘅皮肤。阳光我哋要爱惜嘅，但系阳光有阵时又会灼伤我哋。要爱佢，但又唔可以成日揽住佢。 如此热心当位救星，替你攀山越岭，我愿我做到贴心的保证，自我承认驱赶灰暗心情，你却沉溺煽情，委屈到我他高兴，愿你痛醒，明知他不正经，哄骗得多动听，试着信任我，逃离他率性，再别强闯险境，错用爱的本领，难受过有我爱护，舍己拼命都答应，愿你可撇下阴影。说过再旁顾看别怕，说过誓言别谈代价，和他早烧光火花，你为何念挂，抱紧你别惊诧，纵满身伤疤，维护你不慌不乱，不放下相拥刹那，容许我待他心得你心吗？同醒 他不正经，哄骗得多动听，试着信任我逃离他所剩，再别强闯险境，再用爱的本领，难受过有我爱护，舍己拼命都答应，为你阻隔着险境。我说过再彷徨别怕，说过誓言别谈代价，和他早笑过火花，你为何念挂，抱紧你别惊诧，纵满身伤疤，维护你不慌不乱不放下，相拥刹那，从此放下他挑选我好吗？你试试擦亮眼睛，好好待与我背影，认清他抛弃，遗下你那。 早上嘅时间揾嚟一首嘅歌曲噶，佢系陈伟霆嘅《乌航》。出边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早上部分时间系多云，日间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最高嘅气温都系2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呢啲天气咧，其实都几啱行山噶。有啲咩行山路线又可以介绍一下俾你呢？一齐听听。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嘅职场 KOL 入边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梁子豪 Sunny Sir。早晨 ，Sunny Sir。 早晨啊，小白。 点啊？就快1月1日啦啊！咁啊，今日就已经31号。明天咧就系呢一个1月1日，2022年啦。咁啊，好多朋友咧就中意最出名噶啦，当然咧就系去。去大屿山行大东山啦，上凤凰山啦，因为要睇2022年第一个嘅日出啦嘛，系咪？好多人都中意做呢样嘢嘅。咁啊，除咗你话、喂，嗰啲真系太辛苦咯，我都觉得咁样上900几米唔上啦，咁样。我想揾啲容易啲嘅、又啱一家大细行嘅，咁啊，有啲咩路段都可以推介下俾我哋咧？ 咁今次咧，我哋又招呼下我哋香港岛嘅朋友仔啦，因为成日行个西界啊、西贡，佢都话嫌远啊。咁呢个咧就可以由湾仔峡起步，一路经过中峡。最尾咧就出翻去，我哋叫做不拿山道。 不拿山道， 系啦， 咁 呢段路就比较简单嘅。 系大概几长到啊？呢条路？ 总长咧就6公里多啲啲。 系啊，都唔算难啦、 啊。但系唔好睇小佢啊，都要行4个钟头噶。 4个钟头咁啊，咁啊，大家就按照住自己嘅能力啦。咁啊，中间有冇地方走先？先同我哋讲下起点，我哋应该点去啊？ 起点咧？因为去湾仔峡好简单啫，喺金钟搭巴士15号，就可以直接去到喺湾仔峡泊车。嗰度仲有一个叫做圣约翰救伤队嗰个二次大战嘅纪念碑嘅，喺个油站嗰度落车就啱噶啦。 咁大家可以自己 揾。系啦，嗰、那个就系湾仔峡公园。因为一落车咧，我哋照惯例咧，最紧要有厕所啊嘛。 系啊， 咁呢度咧，其实咧，湾仔峡咧，嗱，除咗行上去，我哋头先我哋提供呢条去中峡嗰段路之外咧，仲可以经过去翻香港仔水塘嘅，嗰、那个就留翻下次讲。 好啊， 咁呢段咧由湾仔峡，跟住由中峡啊上去。嗱，今日好易认嘅啫，因为冇咁易迷路，原因系有条港岛径嘅标记处啊。咁我哋只要顺住条标记处行咧，咁就可以去到我哋嘅终点啦。喂，中间有咩睇啊？咁今次中间咧，其实就有啲旧嘅古道啦，最紧要个黄泥冲水塘，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啦，小白？ 我有啊，我有印象啊。其实呢条路因为港岛啦，好多时都系喺港岛径附近啊。港岛径我记得全长差唔多50公里嘅，咁佢大部分嘅路段咧都有机会咧。会系掹到少少呢个港岛径，或者可以经港岛，因为港岛径就比较上容易行嘅一条径嚟嘅。 系 啦，咁系啦，咁亦都四通八达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去嘅时候咧，经港岛径，沿住港岛径走啊，回啊，而又或者系想突然间有啲退路嘅，港岛径都系一个几好嘅选择嚟噶。 系啊，因为我哋啱啱嗰个假期咧，我哋成班同事啊，就我要逼佢哋啊，要练习啊嘛，又呼机啊，孭埋荧幕啊，孭埋啲。所有食物行足4日啊！ 哇，做咩咁激啊？突然之间你哋 哦， 其實我哋年年咧都有一個長酒嘅計劃嘅， 係 有時就鳳敬全酒，有時就係物敬全酒。咁唯獨是港島敬全酒咧，就冇得過夜嘅，因為營地都冇啊，連私人營地都冇啊，所以就冇辦法玩呢、這個即係孭住嚟全酒，冇得瞓啊嘛。 嗯， 我哋通常咧就會瞓邊咧，就瞓啲艇啦，因為嗰個營地就閂咗啊，就唔可以起營，咁啊玩得仲激咗。咁我哋全部都係鋪地，就係瞓睡袋。哇，凍到我哋死咁滯。 係啊，喂，有冇揾啲羽絨睡袋啊？呢、這個時候嗰啲羽絨睡袋其實算係幾好噶。 我哋嗰啲羽絨睡袋，我哋要求去到負六度嘅要。 係啊，咁啊 OK 啦，咁凍都凍都唔驚。 係幾好玩噶，下次又將埋你啊！我哋又孭曬食物、 啊， 水就去到啲水站度斟，因為其實咧就。而家設備好好，咁、好多廁所啦，佢都會有一個飲水機啊。 啊，係啊，係啊，係啊。 啊，嗰個除咗政府飲水機之外咧，有嗰啲係自助俾錢嘅。 係。 撳個掣咧，有位小姐同你講多謝，然後你可以俾錢飲水。 嗰部機咧，對於一啲山系嘅人嚟講，真係好有用啊！因為咧，嗱，我自己都實話實説啊，我有親眼見過有個分別就係咩咧？因為俾錢嗰個咧，佢咪有個門嘅。跟住你打开个门，跟住摆个樽入去或者摆水道入去，跟住你揿就你揿可能系500ml、700ml 或者1L咁样。我记得系好似有啲选择嘅。咁跟住佢，我记得佢仲有得揿热水定系冻水嘅。我 系啦，有热水揿噶。 系啦，有热水同冻水。咁同埋你会即系知道佢系矿泉水公司去到提供嘅一个即系斟水嘅服务机嘛。咁所以咧，即系饮嘅时候我就觉得咦都有啲信心，而且佢有个门真系好紧要。因为我有一次咧就系喺呢。呢、这个城门水塘一带咧，都有见过有政府摆嘅一部饮水机，同埋有一个矿泉水公司摆嘅一个买水嘅机。政府嗰部机咧，我系见到啲马骝喺度饮水嘅。咁 叻啊！ 系啊，因为佢就系揿掣啫嘛，咁佢冇门啊嘛。咁啲馬騮可能就撳下撳下，即係見人見得多。而家啲馬騮都識得開嗰啲薯片啊，識得開嗰、那個係啊，開汽水仲識得撳翻嗰個掩入去添啊，好鬼叻噶！咁你諗下咧，佢連埋嗰個飲水機，佢見啲人咧撳得多嘅時候，咁佢咪撳咯？咁嗰部機咧，我每一次行過城門一帶嘅時候咧，我就唔係好願意去浸嗰部機，我都係用錢去買翻，好似感覺上乾淨啲、衞生啲啦。 因為有門啊嘛。 係啦，有門好緊要啊嚇。 哦，呢个不过又要讲清楚先吓，我哋用嘅时候记住嗰、那个嘴、那个樽咧，唔好揩到个出水位。 当然当然， 啊，即系有时候大家咧不自觉地咧，费事同人哋即系饮人口水尾啊咁。 系啦， 咁最好就放嗰只小心啲啦，咁。 系为己为人啊吓呢、這个，好，咁我哋讲翻头先嗰条路段啦，咁啊湾仔峡就继续出发啦。 咁跟住咧就会上楼梯级啦，我哋就会上去到中峡。其实咧就屯田路咧嗰、那个上落差唔系好大嘅啫，有250公尺高啦，落翻去咧去翻85，所以段路顺住咁走咧其实舒服啲嘅。头先讲到个黄泥中峡咧，其实以前有得踩水上单车嘅，但系而家好似冇咗咯。 哦，咁啊唔紧要啦，湾仔嗰度而家有得踩 啊，系咩？ 维港嗰度嘛，新噶。 哦，系喎，啲咩都知喎。 系啊，啲鸭仔嗰度系嘛，咁啊大家试一试嗰个啊。好啦，咁啊跟住如果我哋继续去嘅时候，咁仲会去到边度咧？ 咁跟住咧就落去咧，就有只金督驰马径啊。咁呢个就系即系以前佢话港督咧就喺度骑马用嘅。 嗯。 咁其实段路咧就泥路嚟。咁後期咧都中間啲位咧，佢都會鋪一鋪啊，有啲石屎啊，咁其實舒服嘅成條路。咁但係景嗰度咧要留意翻啦，因為咧佢有一段咧灣仔峽咧落車上中峽嗰度咧，其實就比較多車嘅。 咁啊要 睇車啦， 要 小心啲啦，係要過車，即係馬路會比較多啲車啦喺嗰度啦。 係。 咁而今日段路真係輕鬆到不得了，轉眼間逐一聲咁，我哋又行完噶啦。 哦，咁走嘅時候，我哋會去到邊度走啊？ 走咧就喺北拿山道。咁北拿山道咧，其實咧可以搭翻11号嘅巴士咧，就去翻銅鑼灣噶啦。 哇，咁啊短短地4公里係嘛？頭先你話 都有4个钟头行6公里。 哦，4个钟头6公里，咁啊大家可以喺朝頭早早啲出發。咁如果行4个钟头嘅話咧，你當你8点钟。開始行啦，咁4个钟头行完，依家12点就落銅鑼灣，就食個靚嘅午餐，搞掂。咁啊，早啲出發，成日都係覺得好啲嘅，因為我行山嘅，我都係中意早啲出發。你行完之後，你發覺仲有一日可以用啊，時間好見使。如果唔係你下晝先出發咧，你朝頭早個人囉囉攣啊，又未行啊，到下晝嘅時候你又發覺，行完我已經到夜晚，你又冇咗一日啦。 啊，你唔係個個好似你仲晨光啊，大佬。

不过连购买 EUV 光刻机自行生产芯片亦遇到美国阻挠。 一台 EUV 光刻机重达180吨，价值1.5亿美元，但是这个市场由一间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垄断。由于这间公司只用了美国技术，所以无法向中国出货。 美国有报章指出，拜登政府出于所谓国家安全考虑向荷兰政府施压，何况扣留了对中国的出口许可。报道更引述美国官员指，继续限制这间荷兰企业与中国的业务是美方的首要任务。 科技兴则国家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唯有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够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 其中一间电信商自行研发的5纳米芯片已经在实验阶段，另一款7纳米芯片亦用于商用 5G 设备上。早前有报道指，第六代移动通讯技术 6G 专利申请量中国占了40%，领先全球。 声音演绎黄天怡，思芬，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朝头早嘅7:10啦吓，咁啊先有一啲嘅射击练习啊，咁啊同听众睇一睇望一望先。今日由上午嘅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亦都会进行射击练习噶。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7:11嘅时间，出面室外气温系17度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喺12月31日咧，咁啊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咁啊亦都有交通组嘅 Toby 喺度啊。 系啊，早晨啊，小巴。 早晨啊，同你讲定新年快乐先。 系啊，都祝福大家都新年快乐啊，身体健康同埋。 身体健康啱。 系啦，咁啊最后一日咧嘅晨光第一线嘅呢个交通部分啦，咁啊先同大家讲下今日嘅交通啦。 嗯。 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快线咧，头先有交通意外嘅，咁啱啱。清理咗冇耐，咁一带仲系车多嘅。重复多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仲系车多。咁喺封路方面，坚尼地城嘅荷兰街咧，因为有强制检测嘅安排噶，荷兰街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到行驶。荷兰街也全线封闭噶。隧道方面咧，暂时各区隧道同埋路面咧都仲系正常嘅。咁今日咧呢啲普通嘅封路就系咁啦，同埋啲交通。 咁啊，都唔算係太过麻烦嘅。咁啊，喺坚尼地城嗰度荷兰街嗰个位 係啦。 咁啊，全线封闭冇办法啦。 係啊，咁啊，希望一阵快啲开返啦。 係 啦。係啦。嗱，咁小白呢今日除夕夜啦，又有一大堆嘅交通嘅封路啊。 咁、哦、要讲嘅呢啲。 真係啦，要讲嘅。其实同上个礼拜好类似啊。咁呢就都可以讲下啦，边度啲封路啊。咁呢由今日晏昼嘅2:00开始呢，中环嘅兰桂坊，咁啊有呢个荣华里啦、和安里、安南街、部分嘅德记立街同埋部分威灵顿街呢，会系喺下昼2:00开始封闭，就封到听朝呢就系凌晨，即系清晨嘅5:00嘅。咁另外咧，亦都会视乎翻呢一个人群嘅情况，部分嘅德记立街、云咸街、部分士丹利街啦。 仲有葛伦街、皇后大道中同埋百花街咧，都会需要封闭嘅。咁所以咧，呢个时候咧就要留意翻呢个嘅封路啦。咁另外咧喺西九文化区咧都会有啲嘅封路嘅。咁因为今晚咧有个演唱会啊，咁所以咧西九文化区咧都有啲特别嘅安排嘅，包括咧就系博物馆道啦、文化道部分嘅雅翔道咧会有啲封路嘅。咁咧就会下昼六点钟开始封，咁咧就系冇即系禁止所有车驶入去啦。同时咧嗰啲西九文化区里面所有停车场咧，下昼四点钟开始系唔能够进出停车场嘅。 哦，系啊， 系啊。 如果拍咗嘅话，就要快啲揸翻出嚟。如果唔系，要继续计噶咯，啲钱。 系啊，你要出翻嚟。如果唔系咧，你系走唔到嘅。或者你要拍咧，都要四点前要拍到入去啦。 系 呢个系特别嘅安排嚟嘅。所有 有冇停到几点啊？停车场 呢个咧就系会停到嗰个嘅冇啊。佢话直到道路重新开放为止啦。咁、 哦哦、 可能佢演唱会完咗，或者即系之后可能就会开翻咁样。咁、但系要留意啦，今日去西九文化区咧，就唔可以喺四点之后就进出所有停车场。咁、所以揸车去嘅朋友咧，就即系留意啦，或者即系用翻啲公共交通工具。咁就系啦，呢、這个西九文化区系比较特别啲啊，有啲嘅封路，晏昼六点钟开始。咁、啦，港铁方面咧，今日亦都会有延长一小时嘅服务嘅，部分嘅即系大部分嘅路线啦，就会延后多一个钟先至系会开出尾班车。咁、大部分都系凌晨一点啊、两点咁样就会开啦。咁就唔包括机场快线同埋迪士尼线嘅。咁、其他就包括啦吓。咁啊，轻铁方面咧，亦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啦，多一个钟啊，或者即系去到凌晨一两点咁样。咁咧，渡轮方面啊，渡轮咧上个礼拜我记得小白咪讲咧，得回窝，唔系得嗰个嘅大澳啊，嗰条航线咪受惠嘅。之后南丫岛啊嗰啲就冇人，即系冇啊嘛。 系咁今次点啊？ 嗱，今次点咧？今次就冇啊大澳，即系唔知点解今个可能啲除夕嘅日子咧，大澳人系唔出嚟玩嘅。 咁点啊？南丫岛嗰啲咧？ 嗱，今日咧就系得呢个平洲啫。就冇，都系冇南丫岛啊，亦都冇长洲，咁啊得平洲咋吓？ 平洲就延长， 系啦，中环开去平洲咧就会凌晨一点九开多一班，咁、如果喺平洲开翻嚟中环咧，凌晨一点钟就会开噶啦，咁啊天星小轮咧今次就会有加长服务，去到咧听日嘅凌晨一点钟，电车方面咧亦都会延长服务啦，至到听日凌晨两点三十分嘅，咁、中环至半山嗰个自动电梯咧亦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去到听日嘅凌晨三点钟嘅，咁啊，巴士方面啊，多条嘅路线都会系有啲嘅改道啦，亦都会有啲嘅加强服务咁啊，都系好多条啊，又系都讲唔晒。咁咧就系大家上网可以留意翻啦，上啲巴士公司嘅网页啊，咁样。咁啊，同埋小巴都系一样咧，会有啲嘅延长服务嘅时间啦，同埋系有啲嘅改道咁啊，留意翻啦。 咁啊，如果真系唔清楚嘅，咁可以譬如搭小巴咁样，即系又好难揾嘅啲资料，你有啲人会觉得啦。 系啊。 咁啊，直头你如果你平时搭开小巴嘅，你喺站头嗰度问定， 系 问定个站长，喂，你今日夜晚去到几点啊？咁样问清楚晒啲时间咧，咁、可以唔使咁担心啦吓。咁交通都差唔多啦。咁啊，亦都即系特别留意咧，就系中环一带啦，以及咧就系西九文化区啊。咁分别咧亦都会有唔同时段嘅开始封闭噶啦吓。咁大家留意住。咁大部分嘅有部分嘅呢个铁路啦，或者系渡轮啊、电车啊，佢哋都会咧有一个加长嘅服务嘅。 系啦， 咁详情啊留意住我哋继续交通组嘅消息啦。 我哋继续 update 大家啦，亦都祝福各位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啊！ 你都系啊，小白， 系加油啦吓！ Okay, 好， 咁啊，跟住天气方面问一问啊，欧啦，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2021年咧，最后一日啦，同大家去播报个天气，咁天气情况系点咧？多云啊吓，都有啲毛毛雨嘅。 系，如果今朝都有，其实啲毛毛雨，我以为而家已经停咗添。 冇啊，冇停。 雨粉嗰啲啊嘛，而家系嘛？ 系雨粉粉咁样咯，咁所以驾驶者咧就特别小心，因为当雨粉咧落咗两三个钟头咧，路面都真系会有湿滑嘅情况。 系啊，同埋挡风玻璃成日落雨粉咧，我都唔知拨唔拨好。 难搞啲啊，要滴啲水咯。 系啊，我最唔中意就系滴水噶啦，系咪先？ 系啊，我自己都好悭住用嘅嗰啲玻璃水。 系啊，因为成日都唔记得 feel 啊。 系啊，成日都唔记得 feel。我自己平时都唔系一个好悭嘅人啦，但系呢一个位置我真系悭，因为好麻烦啊，即系你出边又要搵啲嘢嚟 feel 啊咁样。嗱，呢个就纯粹驾驶者嗰、那个叫做要顾及嘅事情啦。咁你话喂普通啊乘客嚟嘅啫，咁样搭公共交通工具啊，今日其实搭公共交通工具系最好啦。头先啊 Toby 都有讲啦，话喂好多嘅都会延长啊， 系啊， 服务时间啊。咁另外，即係譬如你話去西九文化區嗰啲去玩，第一其實西九文化區啊常常都車位不足嘅、你拍兩邊咧，啲警察哥哥就招呼你啦嚇，咁、啊送份新年禮物俾你先啦，預先送定先， 驚你肚餓啊， 係一份唔夠送定兩三份，咁所以 大家就明白啦。有陣時，譬如你話去呢啲想倒數啊，想出去玩啊咁樣，幾大地方都係啦。啊，唔駕駛咧就係、是、最好嘅一件事嚟嘅，反而咁、除非你話喂唔係啊，今年咧其實係同緊啲朋友仔去啲好遠嘅地方嗰度燒下烤啊，或者去啲遠啲嘅地方嗰度去玩下咁樣，或者 house party 啊，咁嗰啲就可以揸車。不過都要留意翻啊，咁啊。你去 house party 嘅時候都會飲多兩杯，咁飲多兩杯你又唔好揸車啊，因為到時即係飲咗酒揸車啊，好麻煩，自己又麻煩，整到人又麻煩，咁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啦。咁啊，講翻多幾個天氣先，今日能見度係相當低嘅，望去香港島嗰邊咧，乜都睇唔到。咁如果你今日話喂夜晚都要倒數咯，我幾建議你，但係你哋都著翻一件咧防水嘅衫，咁啊或者會有線水功能嘅衫、就算你話有啲雨毛啊、雨粉啊，咁樣都唔使太驚慌咯。咁呢個都係重要嘅。咁啊，今日天氣啊。詳細當然要交俾小白同我哋講講佢啦，唔該你。 好，唔該曬歐。咁啊，歐有個好嘅提醒啊，今日夜晚如果大家有啲 countdown 嘅活動嘅時候，又驚太凍，又驚熱嗰頭嘅，有陣時咧著得太多啦，咁可以加件譬如heat tag 喺入邊打底，跟住出邊著件普通嘅風褸，其實都應該足夠噶啦嚇。因為狂歡嘅時候，大家即係都好澎湃、好熱血啊，咁啊有陣時咧都可以抵禦一下啲寒冷啊嚇。好，天氣方面啊，早上部分時間多雲，日間大致天晴，以及咧就乾燥噶。最高嘅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晚上离岸间中咧系吹强风噶。展望元旦以及咧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咧系清凉嘅。咁啊，下周中至到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啦。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3%嘅。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咧就系2至4，咁啊都系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噶。咁啊，今日咧就系12月31号啦，咁啊见到喺1月1号啊、1月2号咧，天文台嘅9天天气预报方面咧，都话俾我哋知道咧，就天气啊非常晴朗啊，咁啊大家可以把握呢啲嘅时间咧，好好地休息一下啦，咁啊而且咧仲系要踩正呢个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啊嘛，系咪？咁啊叫做充电过后咧，然后就可以继续喺星期一嘅时候啊，咁啊可以努力工作，同埋好多嘅学生咧都要喺星期一嘅时候咧又翻学噶啦，咁所以咧好好地把握咧就系随即啊，同埋呢个星期六日休息嘅时间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 早晨，佳哥。 早晨，各位。 嗱，佳哥啊，我上一次咧听你讲大美督咧，就听到津津有味啦。 系有去玩啦？ 都有啊，有啊，有啊，有真系有依照你嘅指示去睇咗一啲唔同嘅地方嘅。 诶，咁好啦，呢排天气咁好咧，出去行下都系好嘅。 系啊，不过咧，我自己今次咧就想问另外一个地方，就好近我而家所在嘅地方，就系、是、九龙塘啦。 哦，九龙塘，哇，咁啊呢个地方啊，梗系正啦，高尚住宅区啊嘛， 都系啊，啲楼又好贵贵啦， 系啦， 啲屋又好大间啦， 独立屋啊，主要系咪香港好罕见噶嘛，以前系、好啦，咁讲下九龙塘。嗱，第一件事咧，要讲下九龙呢个名称嘅来历先。九龙嘅名称嘅来历咧，咁啊有几个民间嘅讲法嘅。咁啊有啲就话当年宋帝嘅阿宋帝鼎或者宋帝嗣啦，嚟到香港之后咧，咁啊嗰啲大臣就擦佢鞋。就話咧背後咧有幾個峰，就八個峰加埋閣下咧就係、是、九龍啊，咪九龍，所以地方叫九龍咁樣啦。咁又有人話咧，喂呢、這個獅子山一辣，個左右嘅山脈計埋嗰啲山頭咧，咁啊總共咧有9個山峰，所以土人咧就叫做九龍咁樣。嗱不過小弟咧就有另一個睇法。點解咧？我認為咧九龍嘅來歷咧係同姓林嘅原居民有關係。因为九龙区咧，今日九龙区咧喺800年前咧，系由一班主要最早吓，系由一班咧系由福建嚟嘅姓林嘅居民咧喺度开村住嘅。 系 嗱，即系而家譬如咧，我哋所谓嘅佛堂门嘅天后庙，系、香港最老嘅天后庙啦。就系、是、呢班姓林嘅人咧，佢哋嘅后人起嘅。 系 咁，佢哋咧早到系咩？系南宋嘅时候咧，就已经喺我哋嗰个区域，即系今日嘅我哋所谓嘅九龙区里边咧落脚，喺呢个落脚咧。就大概而家喺鑽石山嗰帶落嘅， 系 好啦。咁我點解要認為九龍呢個名係嚟自呢班姓林嘅咧？原因就係話佢哋喺福建嘅入闽啊，即係入福建嗰個祖先嗰、那個山神啊，嗰、那個風水名就叫做九龍，好巧喎、 另外呢，如果你去過南洋嘅一啲姓林嘅嗰啲咁嘅，即係嗰啲所謂嘅嗰啲會啲堂口啊，佢嗰啲中餐嘅堂口啊，佢都係叫九龍堂㗎喎，堂不過佢嗰個堂呢就堂口嗰個堂 就唔係我哋而家嗰個堂啦， 係啦係啦，所以呢我就認為即係我有個咁嘅大膽假設呢，學阿胡適先生咁樣求證就未做咗十足㗎啦，大膽假設先，即係我有個諗法就係話呢，九龍其實係由呢一班由南宋落咗嚟嘅先民，佢哋懷念故鄉，覺得後面呢個山嘅形狀好似佢哋家鄉個太公個山份嗰個地形咁樣，就於是乎咧就最率先係叫佢哋分做九龍嘅，即係我有個咁嘅諗法。 嗯哼， 嗱咁樣咁啊，此其一咯。第二啦，咁啊而家我想講嘅九龍塘咧係塘水個塘啊嘛，水塘個塘啊嘛。但我睇翻咧，以前嘅香港嘅一啲舊地圖，當然係官方嘅舊地圖啦。 嗯 哼，九龍塘咧其實就唔係而家我哋指嘅高價嘅物業嘅地區，係側少少嘅。 嗯哼， 側去邊度咧？側過去而家嘅警察會所嗰邊，即係太子道嗰邊。 嗯， 係啦，九龍仔嗰邊。係，咁啊。佢側邊咧，以前咧側邊嗰度咧就未即係大角咀一帶啦，深水埗，但係未大填海之前咧，嗰、那個海灣，我將嗰啲官舊時嗰啲官方嘅地圖咧，就標明嗰個海灣就叫做九龍塘嘅。 嗯， 所以九龍塘咧係真真正正咧係一個地方係有水嘅地方， 係真係有個塘， 係真係有個塘喎。就突然間就變咗咧，就係、是。一個咧高層住宅區啊，有咗好貴嘅樓啊，有咗 房屋啊 喺度嘅地區咁樣，係啦，就唔係咁樣噶。咁以前咧，甚至乎咧係有一條舊嘅嗰啲所謂嘅我叫原，如果用新界即係熟過嗰份叫做原居民村啦、 嗯， 真係有條村叫做九龍塘村， 係 一條幾大嘅村嚟添嘅。 嗯， 係啦，咁咧就大約喺邊度咧？就喺隔行街附近嘅啫。 嗯， 係啦，咁樣嘅喎，就唔係近住而家我哋所指嗰個九龍塘喎，係偏向於。呢、这、一個咧係太子道啊，今日嘅太子啊嗰邊嚟噶， 嗯 啊咁樣咯。 咁有冇話咧？點解無啦啦咧越褪越過，越褪越過褪咗過嚟嘅？ 係嗱呢樣嘢咧真係咁啊，真係唔知啦。不過咧有事例可援嘅喎。咩事例可援咧？就係、是、啲地名咧經過歲月咧係會喐嘅喎。 嗯 嗱、啊、最容易解釋嘅就是大家都經歷過啊，今日嘅何文田啊。 係。 今日個何文田，我哋個何文田站喎、啊。 嗯。 去咗边度啊？去咗红磡嗰边喎。但系睇翻咧，大约系二十世纪初嘅香港地图啊。 嗯。 何文田系边度啊？系今日旺角麦花臣球场嗰度一大嘅地方嚟噶。 嗯。 咁你谂下个地方差几远？ 系啊，争好远啊，真系。 系会喐噶喎，系。 争几个街口。 系啊，系啊。所以咧，其实个地名咧，有时咧经历个岁月咧，系会出现到转移嘅。是一碌咗嘅，是唔奇嘅，系啦咁咯，所以我就先至有咁嘅即系睇法啫嘛。好啦，咁啊，仲有嗱，九龙塘咧就系、是、一啲即系以前系一个叫做花园英国人啦。当时嚟讲咧，佢开出呢一大嘅山地咧，就谂住起一啲好靓嘅屋咧。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就去到嗰啲地方嗰度咧，仲见到好多咪一栋好多独立嘅屋嘅，好似外国咁样嘅感觉啊嘛。 系 咪就系咁嘅原因？咁因為嗰時嗰啲地方都係啲幽靈地帶啊，啲山嘢，所以可以大幅度咁樣成個區咁樣咧，我嚟興建啦。 嗯。 咁啊，大時勢啦，到咗今時今日咧，咁啊，啲好多啲咁嘅獨立屋咧，都已經係唔係變咗係人，即係唔係住人啦，係、變咗係一啲咩咧？學校。係。學校時鐘酒店。 嗯。 係咪啊？係 啊。 仲有一樣嘢喎，我你諗唔到喎。是咩咧？是庙宇啊！因为咧过去嗰十几二十年咧，有唔少好多嘅庙宇咧，其实都买咗啲地方咧，做咗佢哋嘅即系个佛堂又好啦，道堂又好嘅。其实里边咧隐藏咧，我所知起码有四五间，而家规模都几大，规模都几大啊咁样咧就其实所以咧其实除咗有教堂。啊！亦都系有庙宇，有中式庙宇，咁啊几得意嘅。咁仲有一个地方咧，我又想提一提嘅。今日咧已经冇乜人提噶啦。 嗯。 嗱，嗰度咧有个公园啊。 系啊。 嗰个公园咧就叫做我哋俗称叫三角公园。 吓、 啊。今时今日，好似你咁嘅年纪，我断估都未必知啊。 我细个又喺嗰度玩过嘅。 好嘅，咁啊，你都唔废啊。 系啊。 喂。 嗰度森林公園咧係昔日粵語長片嘅拍片聖地嚟嘅，好多嘅粵語長片咧都係喺嗰度取景嘅。係係啊，不過咧而家就可能就已經係冇乜人喺嗰度取景啦，冇咗已經係即係冇咗嗰種吸引力喺度。因為點解咧？嗰、那個年代即係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咧，九龍塘咧都係較為一個幽靜嘅，幽靜啊，少行人啊，少車嘅地方嚟咁樣。咁喺嗰度拍戲咧，咁就唔怕人騷擾啊嘛。 係，同埋又近住啲電視台咧。 係啦，而今時今日難啲啦，係咪先？又會嘈咗好多啦，咁所以就好少見到有電影公司喺度取景。除咗係電視台拍一啲嘢啦，我以前喺電視台做咧，我都有時都會落去深空度取景嘅。 係，近近地幾好嘅。 係啊，係啊。 好啦，嗱，今朝早聽阿佳哥講咗咁多關於九龍塘嘅故事啦，下一次再請教你下一個地方啦。唔該曬，佳哥。 好，係，拜拜。 拜拜。 今日係12月31日，星期五。农历11月28，适宜祭祀、开光、裁衣、嫁娶、纳采、修造、拆卸、动土、上梁、安床、迁徙、入宅、布竹、伐木、进人口。 咁又过咗一年啦， 每一年都要开开心心过。今日记出行、安葬、收坟、开市， 咁又过咗一年啦。 无论讲几多次，都系要开开心心过。今日都系西历除夕， 我会好好同2021年讲声再见，开心迎接2022年。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是不足一个月以来两人的第二次对话。普京在通话前向拜登发送节日讯息，表示相信可以在互相尊重和考虑彼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推进并建立有效的俄美对话。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透露，今次通话目的是继续探讨俄美元首在早前视像会晤中谈及的重点问题，涉及俄罗斯和美国、北约和欧安组织即将在下月启动的安全保障会议。有华府高层早前表示，拜登将为普京提供一条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外交途径。法国新增206,200多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虽然较前一日的近208,100宗轻微减少，但仍然是连续两日突破200,000宗。因为确诊而住院的人数增加465人，达到18,321人的超过7个月高峰，但是较去年11月创下的纪录少近一半。卫生部长韦朗早前警告当地可能出现感染海啸，为了遏止疫情，巴黎和里昂将再次强制户外戴口罩。最先发现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的南非，内阁在除夕前发表声明，指 Omicron 引发的第四波疫情相信已经越过高峰，疫情逐渐放缓，因此即时取消宵禁措施。南非的疫情警报已经降至最低级别。声明说，虽然 Omicron 的传播率很高，但患者入院率比上一波疫情低。南非再次容许室内聚集1,000人，室外可达2,000人，酒类商店可以恢复正常营业，商界表示欢迎，希望受疫情严重打击的经济在新年期间恢复。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晚上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元旦同埋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下周中至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呢一段屯门公路交通回复正常。喺坚尼地城嘅荷兰街咧，因为有强制检测嘅安排，荷兰街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就系荷兰街咧系全线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咧，暂时各区隧道交通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今日系除夕嘅关系咧，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噶。港铁各条路线，除咗机场快线同埋迪士尼线之外啦，同埋轻铁嘅服务时间会延长一个钟。另外咧，由下昼嘅6点开始，西九文化区一带，包括博物馆道、文化道、部分嘅雅翔道同埋柯士甸道西咧，将会封闭。停泊喺西九文化区里面所有停车场嘅车辆咧，系要喺下昼嘅4点开始系不准进出停车场，直到道路重新开放为止。咁另外喺下昼嘅2点开始，中环嘅兰桂坊、安南街、荣华里、和安里部分嘅威灵顿街同埋德记立街将会封闭。天星小轮就会延长服务时间去到凌晨嘅1点，中区半山自动扶梯亦都会延长服务时间至到凌晨嘅3点。电车方面咧就会延长服务至到听日凌晨嘅2点30分。喺渡轮方面，亦都会来往中环和平洲的渡轮会在凌晨加多一班船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家庭幸福话咁易， 阿 B 姐姐，新一年你有咩新年愿望啊？ 我想你哋锡我多啲。 吓 ，Alex 爸爸同埋咪咪妈妈而家唔锡你咩？吓， 唔系，只不过而家成日戴住口罩，你哋好耐冇锡锡同埋揽揽我啦。 哎呀，咁、哦、一于我哋而家 揽住一齐锡翻饱 ，good happy 啊！拥抱拥抱。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2022携手出发。 何文燕 医生你好，见边度唔舒服啊？ 冇唔舒服 吓、啊，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吓、啊。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五晚睇医生与你啦，专题环节医学人，专访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经历同感受。医生与你今晚7:35，港台电视31。 大家姐，我用紧一个全新嘅虚拟银行，一开户就送钱，好抵噶！咁你就唔使再用 body bank 啦，带住啲现金周围走咁麻烦啦。 啊，呢啲虚拟银行信唔信得过噶？ 虚拟银行嘅存款呢，都系受到存款保障计划保障噶。想知更多存保计划嘅细节同埋资讯， 咁就要听实星期五下昼1-3，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嘅。全款保障大家姐广播剧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加埋佢要几浪漫有几浪漫。 动物规模可有得到无价的，心肝与我笑着童年， 派呢张专辑，除咗自己嘅成员之外咧，亦都加入咗好多乐手喺制作班底当中。譬如呢一首充满住浪漫氛围嘅《童年》，就揾嚟一位玩 saxophone 嘅乐手 Timothy 参与。作曲填词都系 Super， 编曲啊 Super J1 and 3。今集 Bird Super Moment。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uper Moment featuring Timothy Sun《童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好啦，朝早7:39啊，除咗体育一周大事回顾之外，我哋今日咩啊？体育一年大事回顾啦， 嚟到 呢个2021年啦，即係最后一日嘅 时光 第一线啦。当然啦，要同大家回顾一下过往啊，体坛啊，有啲乜嘢重大嘅事件啦。 係啊，咁啊，始终2021年啦，大家都系冇办法㗎啦，喺呢个疫情嘅阴霾底下啦，咁啊，但係运动项目呢，好彩好多呢都能够呢，唔可以话如期举行，都能够继续进行到。好似呢就係先讲港队嘅成绩啊，咁啊都有排讲啊。港队今年呢在各大的奖项大赛入面都真的可以说丰收、啊 啊、 其中在东京奥运今年有奥运、啊、所以都大把嘢讲添。香港就以历来最好的成绩、一二三一金二银三铜、啊、剑击有张家朗，自96年封之后李丽珊之后亦都是第二位夺金的香港选手、这个当然非常开心。另外34岁的李慧思在海林赛失利的心情有没有影响到呢？在争先赛杀入铜牌战，连续两回合就赢了轩斯，赢到他个人第二面的奥运铜牌，亦都就是同样都是奥运首届，亦都可能呢、不知道会不会最后一届的空手道，即系你即 系 下一届、可能冇空手道噶嘛， 系 咪先？咁啊，香港嘅选手刘冇常啊，咁啊一击即中，咁你真系好嘢啊！凭住佢精湛嘅演出咧，咁啊喺女子个人型呢一个项目入边获得铜牌， 好型啊！我想讲， 真系型啊！即系佢你同你睇佢做访问嘅时候咧，同佢喺耍呢个嘅套路嘅时候， 两个人嚟噶嘛，系咪？ 两个人嚟噶、 我近排都识咗个太极运动员，都系咁样。平时咧讲嘢咧都系一个少女嚟嘅、但系咧一去到呢、這个武术嘅场馆嗰度咧，即刻好似上咗身，变咗另一个人，好夸张，好夸张。 系啊，即系佢哋嗰个嗰个入咗神啊， 系啊， 叫做打功夫都能够入咗神咧，其实呢个真系好难得噶、好啦，咁另外当然啦，我哋香港啊，其中一位好厉害嘅选择就系边个？何诗蓓 游水， 冇错啦， 世一啊， 游到世界第一啊吓，咁佢呢个真系我哋都值得高兴啊，因为佢放弃咗代表爱尔兰啊，咁啊披上咧就系港队嘅战衣，咁何诗蓓咧就连夺咗咧就系女子1/200米嘅奥运银牌啦，咁啊创咗咧就系香港泳坛嘅历史，咁啊更加咧就系首位啊，系喺一届奥运入面连夺两位奖牌嘅香港选手添啊吓，咁啊讲翻咧就系花剑嘅张家朗晋级决赛啦，咁啊其实过程咧都真系好似过山车咁样， 好紧张啊， 好紧张。 我即系小白，你头先讲咗几个画面啦，即系譬如空手道运动员啦，譬如李慧思踩单车啊，仲有何诗蓓游水啊，同埋咧阿家朗督剑啊，呢啲全部嗱，暂时讲咗有奖嗰啲先啦。嗱，一阵我哋会补翻一啲，就算喂冇奖啊，或者已经打到好叻好叻，叫做流晒汗嘅一啲运动员，佢哋都值得 credit 嘅。不过呢啲画面呢完全好似呢时光机咁样啦，俾我哋呢去返东京奥运嘅时候嗰啲哇即係振臂高呼嘅画面啊、大家呢好紧张啊，即係直情个手呢握实个拳头啊，好大声嗌啊，为到香港运动员呢加油打气嘅一个 moment 啊！哇，系啊，你谂下头先，乒乓球咧都一样要讲、乒乓球嗰啲即系我哋争奖牌嘅比赛咧，个个都望住嗰阵时睇，谂翻起新闻 女团啊嘛，苏慧音啊， 咁你谂下个个都喺商场又好，喺大电视底下又好，喺屋企都好咧。 真係及住個電視機， 啊啊、 哇！每一版咧一打到嘅時候，喂、啊、就知道啦。 因為佢哋會嗌出嚟啊嘛，每一版人啊咁樣。 佢哋嗌，我哋又嗌啊！ 今日連下嗌都啱啊，因為咧嚟緊即係都要倒數啊嚇，即係要嗰啲十九八七二一 耶，耶冇錯， 都係要嗌下。 係啊，咁如果你話仲有揸板嘅運動有啲咩嗱，羽毛球混雙組合啊，鄧俊文加上咧就係謝影雪啦。咁、啊、雖然東京奧運銅牌戰失利，咁、但係印尼大師賽咧再遇到。日本嘅宿敌啦，咁啊，今次咧佢哋成功复仇、，Adventure 咁 啊， 终于咧就系即系叫做啊。是赢返啦咁啊今次呢就赢咗咁虽然年底嘅时间呢有咪世锦赛四强止步但係呢就相隔三年啦、再次呢就夺得呢一个嘅铜牌。咁啊变咗见到一众啊香港嘅选手啦都非常之出色㗎。 全部都好厉害嘅即係当然你话喂一次过讲唔讲得晒讲 唔 晒。 啊仲有譬如残疾嘅运动员啦佢哋喺东京奥运残奥会嗰度呢总共夺得呢就係两银三铜啦。咁喺残疾人全运会更加呢就收获啊十金一银六铜。咁啊希望佢哋咧个成绩啊都可以非常之好，同埋一样嘢都要继续帮佢哋发声系咩咧？希望佢哋嗰个待遇咧， 系 都同即系全职嘅运动员睇齐。 冇错啊，系啊，咁啊，今年其实即系除咗你话呢个奥运会之外咧，仲有全运会嘅。咁好多运动员其实喺全运咧都立咗好多牌落嚟嘅。 系啊， 咁呢个亦都系值得骄傲啦。希望即系都系嗰句啦，继往开来，因为嚟紧即系2022年咧就系杭州亚运会。咁亚运咧又亦都希望运动员有好嘅成绩啦。咁世界杯亦都。即虽然不关太关香港事啦，但大家都会进入嗰个运动嘅氛围之中啦、希望即大家继续延续呢个奥运嗰团火啦、小白，你有冇觉得咧？今年咧，即2021年咧系奥运年啊嘛， 系啊。 咁大家咧做运动咧都真系多咗。 本身系2020啊， 系啦系啦系啦。虽然嘅奥运系2020啊，但今年2021年咧系运动年啊，即可以咁样讲啦。因为 有全运会又 系啦，全运会又有冬奥，咁即大家做运动咧都真系落力咗。多咗、 我喺条街嗰度咧，可能就系因为受到呢个运动嘅氛围影响、我真系见多咗好多人咧系做运动啊！咁再加上疫情啦，系咪先？咁大家更加注重呢个强身健体。咁同一时间又冇得周围去旅行嘅时候，留翻喺香港做咩啊？唔通日食咩？ 跑下步啊， 跑下步啊， 行下山啊，或者举下铁啊，咁样呢啲都系正嘅。喂，国际嘅体坛咧，亦都有好多嘅事件发生，都系讲啲开心啲啦。我都系倾向啦，报喜不报忧啊！吓，咁讲紧咩咧？由头到尾近少少啊，今个 F1 世界一级方程式啦，红牛车神啊，呢个咧韦斯塔本咧最终粉碎咗咧夏美顿啊，争取破历史啊， 八冠封王啊，哇，破咗佢、 好嘢！24岁嘅韦斯塔本咧，同啊呢个夏美顿咧斗到最后一 round 啊，我觉得咧呢个会列入啦喺一级方程式嘅历史入边，因为入边都好多争议性嘅。其实你睇翻赛事之后，究竟哇点解赛到最后嘅时候突然间喂，如果系知道会系咁咧，阿咸美顿晨早换胎啦，系咪先咁啊？嗱，呢啲都有好多 F1 迷啊，即系一级方程式迷咧，即系引起嘅争议嘅声音，唔好理咁多啦。最后冠军始终系冠军啦吓，咁点样可以赢咧？揸快啲车咪得咯。嗱，我讲紧系 F1 嘅车手啫，即系你而家听紧收音机咧，你又唔好揸到咁快啊！有人影相 超速啦 吓，系啊，乜都唔好啊吓。咁另外，喂，讲开车，讲埋呢个 MotoGP 啦，咁车神罗斯咧就完美退役啊，咁啊被誉为咧 MotoGP。最伟大嘅车手咧，罗斯啦，今年啊11月咧喺华伦西亚西班牙嘅华伦西亚赛道上边咧，上演杀科战啊，顺利以第十名咧冲过终点啦。喺75,000名嘅现场观众见证底下，呢位41岁嘅九届世界总冠军咧，完美谢幕啊，为到25年嘅赛车生涯咧画上句号。 系， 哇，即系揸车揸25年咧，虽然我知道好多 疯狂 的士师傅依家突然间都想同我同阿小白互动吓、 的士师傅嗰啲， 即系我都揸咗廿。几年车啦， 佢哋安全驾驶嘅， 系啊， 嗱唔同嘅，人哋嗰啲碾车嘅， 不过罗斯都系安全驾驶，如果唔系都揸唔到25年， 系嘅。 不过即系讲真，运动员同埋车手嘅培训，点系我哋可以想象得到咧？ 咁当然系啦，喂，网球都一样系，咁啊先讲女子网球啊，今年咧有一个新嘅名字啊，喺美网女单决赛上演咧，就真系非常之厉害啦。咁啊由一位咧就系英国嘅拉杜简奴啊，咁啊决战咧就系加拿大嘅费南迪斯，咁啊。结果咧，英国嘅18岁小将啊，拉杜简奴咧就直落两局嘅击败咗对手，咁啊首次咧封后，咁啊本身咧就拉杜简奴咧亦都系华裔嘅混血儿嚟噶，咁啊佢有一名咧就嚟自 中國嘅媽媽，咁啊爸爸咧就羅馬尼亞人嚟嘅，咁啊父母咧其實本身都係從事呢個金融行業嘅，咁啊佢自己喺加拿大嘅多倫多出世，咁啊兩歲嘅時間咧就舉家移民咗去英國嘅倫敦，咁啊相信有好多人咧覺得最厲害的一樣嘢就係覺得佢攞冠軍，除咗係因為年齡之外啦，個樣子甜美啦，性格乖巧啦， 一定係咁㗎啦， 係啦，亦都咧就好快脆就成為咗英國嘅以至全球好多嘅叫做球迷新嘅寵兒，咁啊同埋咧喺內地方面佢都一樣有好多 fans， 因為點解咧？佢講得一口流利嘅普通話， 係啊，咁可能大家又同聲同氣啦，你都知道呢一個都係一個 selling point 嚟嘅。咁啊，喂，你講開網球咧，咁啊轉個角度講埋咧，擁有四座大滿貫錦標嘅日本網球選手咧，大阪直美啦，咁啊今年就因為咧抑鬱咧就退賽啦，咁啊喚起咗體壇嘅關注。咁其實呢個都係重要，有陣時我哋成日都見到啲運動員日日都開開心心，點解？因為通常大家攞獎嗰一刻咧，即係都係噶，好多網球比賽咧贏嗰、那個。咧将个波啊打去观众席啊，又话耶赢嗰个咧，即系费达拿拿到嗰啲，通常都见到佢展现笑容嗰刻。但系镜头有冇 pan 到输咗嗰个嘅叫做选手咧？ 一两下咯， 系啊，或者其实当然有阵时我哋觉得优胜劣败都系一个好公平好公开嘅较劲，但系边个想输咧？输之后嘅运动心理咧，亦都系好需要去支撑同埋叫做撑扶一下嘅。咁呢个都系重要噶。咁所以希望咧，大家喺度往啲叫做运动员咧面上贴金嘅同时咧，亦都好好咁样关心一下。有阵时有啲运动员咧，即系可能比赛成绩唔好啊，跟住可能有啲网民可以讲一两个好唔负责任嘅嘢，渣咗咯，呢个运动员，呢个嘅球手渣咗咯。渣咗一件事啫，佢 人哋都好勁㗎， 你都有復甦期。即係講開又講，即係忍唔住講兩句英超。譬如你睇下阿仙奴，唔覺年頭嘅時候，以為阿迪達聞到魷魚味啦，係咪先？即係以為炒得啦。啊！搞到第四翻嚟咯， 佢系真系闻到呢个病毒味啊！佢 系啊， 成日中招嘅。 虽然系咁，但系调翻转头，你会觉得喂嗰阵时以为炒阿迪达啦，点一支苏 B 先行一步，都未到阿迪达，系咪先？阿迪达仲要玩下玩到第四，所以话咧英超嘅世界亦都系风起云涌。 咁梗系啦，你讲足球其实都有排讲啊，一阵间再同你讲。咁但系如果你讲开网球嘅时候，另外一个拍咧就 系 羽毛球拍噶。咁啊，国际体坛上面咧咁啊多咗一位新嘅世界冠军啊，因为之前咧西班牙举行嘅羽毛球世锦赛，24岁骆健由首圈咧就爆冷淘汰咗世界排名第一嘅安塞龙啊，咁啊之后过五关斩六将，咁啊成为咗咧就系新加坡吓，咁啊羽毛球历史嘅新嘅一页，成为咗呢个新嘅王者，咁啊当然非常之难得啦吓，咁啊另外咧就欧洲国家杯方面啊，咁啊亦都即系见到今年度咧喺三 C 军团啊，英格兰嘅成绩啊算系相当之好噶啦， 冇错。 咁你话嚟紧2022年嘅卡塔尔世界杯，其实佢哋有机会噶，因为本身佢哋个骨干咧系好成熟嘅，即系比起我自己认为碧咸谢拉特啊，佢哋嗰个年代嘅叫做英格兰球队咧系更加成熟啊， 特别系啲年青球员啊， 系啊， 咁啊好多已经踢紧， 好勇猛。 嘅球队啦，咁呢个都系需要注意嘅。咁啊，球星同埋领队轮流转，亦都系今年嘅一个势头。譬如你见美斯啊去咗 PSG 啦，咁 啊， 谢拉特啊教紧维拉啦，咁啊，曼联有 C 罗啦，巴塞方面有沙维啦， 系啊，咁啊，呢啲都系足球方面有好多唔同嘅消息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喂睇翻我哋神州啊，中国内地方面嘅一啲新星都真系不容忽视。咁啊喺今年嘅时候咧，咁啊跳水界嘅新巨星啊，一定咧就要讲到中国嘅选手吴蝉啦，咁啊佢年仅14岁嘅啫，咁啊冬奥一鸣惊人啦，系咪先？咁啊喺压倒性嘅姿态啊，赢咗咧就系女子10米高台嘅金牌，咁啊其中两次更加系完美攞咗10分添啊， 好犀利， 系好难嘅一件事。即系你谂下，其实系要少少嘅瑕疵咧。你有嘅时候你都系攞唔到呢个10分，但佢系完全系可以做得到10分，咁啊呢个相当之厉害啊吓。咁另外田径方面啦，哇，田径方面一定要讲乜嘢咧？就系喺呢个呢、这、一个意大利方面咧，意大利嘅选手啊，以及咧就系中国内地嘅选手啦，咁啊亦都相当之厉害啊！咁我哋见得到咧，喺中国方面亦都有超越咗咧，就系100米，喺呢个100米时间上面咧，超越咗10秒之内都能够咧就系晋身呢一个世界排名入边啦。咁啊，中国嘅选手亦都可以话咧，即系话俾人听，喺田径方面做到好好嘅成绩噶。另外乒乓球啊，各方面咧都见到喺中国选手喺东京奥运上面展现咗佢哋嗰个实力啊。咁啊，其中一样嘢都有几值得提嘅咧，就系 X Game 啦。 X Game 咧喺今年度嘅东京奥运入边咧，算系一个几新嘅项目啊。 系 咁啊，滑板嘅世界 咧，好似下次冇得玩咯，系咪？ 系啊，下次冇得玩，下次有街舞啊，巴黎嗰个有街舞。咁但系今次滑板嘅世界都几特别，就系、是、我哋一路睇滑板嘅比赛咧，就见到好多年轻嘅选手啦，真系十几岁嘅。咁但系同一时间发现咧。虽然佢哋就话较劲啫，但系佢哋好有一个咧惺惺相惜嗰个感觉噶。 因为大家系友谊，同埋咧滑板比赛或者 X Game 比赛咧，入边有表演元素 啊，即 系好似咧我睇完你表演咧，我表演得叻啲啫，即系入边冇身体接触啊。首先，同埋我都会好欣赏 你呢一轮，跟住你又睇翻我表演， 即系我会喺度谂紧啊，点解呢个动作小白做到嘅？小白有可能会觉得哇，呢、這个动作我谂极都谂唔到，你系点样创作出嚟？有一种利剑相磨啊咁样嘅一个。较劲味道咯，所以我觉得今年即系睇踩板咧，都睇到好开心。 系啊，睇到好肉紧啊，同埋令到我哋学识咗咧，即系踩板嗰啲窍门啊，或者明白咗踩板系一项乜嘢嘅运动咁样。咁啊，期待住2022年啊，有更加多咧香港出色嘅选手啊，咁啊可以做到更加好嘅成绩啦。 我知。我知脑里空间我有太多，所以我会张开对耳我听我听，运用谦卑抵抗争议非议，研究理想主义，哲理与哲理往往会敌视，什么都会得知，用所知笑不知， 7:56揾嚟呢只歌 Jenny 李恒毅嘅 IDK。 头先咧又讲香港运动员咧就加油啦，咁啊香港都有嘢加，加咩咧？就系巴士同埋电费咧，踏入新嘅一年咧都会加价。 系 啊， 系 啊，咁啊， 即系出年诶，唔系出年啊，即系听日啦， 听日啦，系啊，即系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翻啊。咁啊，一月起咧，中电同埋港灯咧都会每度电加嘅，咁啊大家留意翻。另外嗰个交通费用补贴计划嘅叫领取门槛咧就上。 上調去到400蚊咁樣，咁之前好似低少少嘅，即係有啲朋友譬如住得遠啊，咪有個交通津貼咁樣嘅，咁來年咧就會加多少少，即係你要搭多幾程車，可能先搣到個400蚊嘅 target， 先會有翻啲車費回贈咁樣啦。咁呢個都係重要嘅。咁你話喂，1月2日起咧，即係港鐵啊，同埋專線小巴同埋九巴、城巴咧，新巴都會加價，咁究竟加幾少，同埋每條線點加法咧？咁你詳情就上翻巴士公司自己睇翻啦嚇。不過物價騰貴啊，迎來通脹都係一件緊局喎，睇嚟係咪啊？咁大家即係要俾下心機啦，揾下錢啦。 人工加到都頂得住嘅， 係啊，人工先得加咧，係咪？搞係。 琴日啱先睇完咧，即係佢話樓價嘅升幅咧，就當然係大啦。但係人工嘅加幅咧，永遠就追唔到噶嘛。 係啊， 即係呢個好似係全世界，唔係就係香港喎，係全世界都係咁樣。 係啊，最正係咩咧？咁依家疫情 suppose 經濟都唔係咁好啦，係咪先？咁所以咧就都會要留意一樣嘢，就係咧叫做嗰個加幅啊，即係你見到中原有某啲樓價食領先 指數 啦，係咁爆上去，我都覺得有啲匪夷所思啊，係咪？ 係啊，真係好奇怪。不過又好似只不過係大家習以為常咗啊。經常都會覺得喂，這個好似係應份，係個樓價係升得多過份人工嘅，咁咪好奇怪嗱。當然咧，呢個永遠兩睇噶嘛。如果你而家係無樓人士嘅，梗係想樓價跌啦， 梗係啦。 但當你有樓嘅時候，你又驚佢跌，又想佢升， 又想保值， 所以呢個永遠都係解決唔到嘅一個心理障礙嚟噶嘛，即係大家嘅一種。 係啊，咁所以即係俾心機揾錢啦，呢個都係重要嘅。即係來年2022年啊 ，set 啲新嘅目標啦。仲有即係其實依家仲有幾個鐘頭咧，即係你話2021年咧，即係可能有啲 plan 有啲計劃咧，未能夠實行啊，未能夠實行咁點 啦？仲有個12個鐘， 追唔到噶啦， 追唔到 有啲簡單啲嘅。 即係你話如果你話要我減肥減10磅嘅。 系 追唔到 啦，呢啲太难啦，系咪？我嘅目标系洗一洗自己架车，可能可以做得到。 咁你得喎呢个， 洗一洗架车啊， 或者话我想中彩票嘅，唔好啦，唔好玩啦，冇可能啦。 系咪攰咯？ 想中彩票都几廿年啦， 有啲嘢你都想几廿年都好嘅，系起码你有盼望啊嘛，有个希冀啊嘛，有梦想啊嘛， 所以大家尽量，如果有啲咩愿望嘅话，实现唔到噶啦，放弃啦。不过唔紧要，听日 系啦， 就已经系新嘅一年， 有新。嘅盼望啦吓， 新嘅盼望啊！ 呢个时间先听听8点钟嘅新闻简报啊。 取消澳洲悉尼同美国纽约就会继续庆祝，悉尼海港大桥同歌剧院会有跨年烟花汇演。纽约市长白思豪亦强调会按计划喺时报广场举行倒数活动。世卫总干事谭德赛日前呼吁民众重新考虑佢哋嘅派对计划。認為與其而家慶祝然後再悲傷，倒不如而家先取消，在稍後先慶祝。因為親信干政等案件而被扣押了4年9個月的南韓前總統朴槿惠，當地星期五凌晨零時正式獲特赦，重獲自由。韓聯社報導，政府向籍因病正在三星首爾醫院接受治療的朴槿惠颁发赦免证书，同时撤走常驻病房的法务人员，但预料朴槿惠要留医到2月初才能够出院。一批支持者在医院附近集会庆祝朴槿惠获释。总统文在寅日前以朴槿惠身体情况和促进国民团结等因素为由，宣布会在今日特赦朴槿惠。日经平均指数报28,791点，跌11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美元，卖出1,816.8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8，日元115.04，瑞士法郎0.914，加元1.275。人民幣6.377，英磅對美元1.35，歐元對美元1.133，歐元對美元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0.683。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預測本港初時多雲，有一兩陣微雨，日間大致天晴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1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 晚上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元旦及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下周中至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先同你讲港岛区啦。为咗配合强制检测安排，坚尼地城嘅荷兰街咧，而家系全线封闭。坚尼地城嘅荷兰街咧系全线封闭。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啦，只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车多少少，去到理工湾位。咁其余隧道咧，暂时都系正常。咁路面方面啦，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咁今日系除夕啦，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噶。咁喺港岛区封路方面，由下昼两点钟开始，中环嘅兰桂坊、安南街、荣华里、和安里部分嘅威灵顿街同埋德记立街都系封闭。咁而九龙区封路方面咧，由六点钟开始啊，西九文化区一带，包括系博物馆道、文化道部分嘅雅翔道同埋柯士甸道西都封闭啦。咁停泊喺西九文化区内所有嘅停车场嘅车辆，要喺四点钟开始咧就不可以进出停车场啊。咁直至到道路重新开放为止。咁另外，港铁各条路线、机场快线同埋迪士尼线除外啦，同埋轻铁嘅服务时间会延长一小时，电车就会延长到服务凌晨嘅两点半，天星小轮就会延长到凌晨嘅一点钟，渡轮来往中环同平洲嘅渡轮咧会喺凌晨咧各加开一班船，中区半山自动扶梯咧就会延长到凌晨嘅三点钟。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补充电解质要留意运动饮品所含嘅糖分，适量饮用更加会增加肥胖嘅风险。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一齐倒数啦！ 好啊。 点解要倒数呢？ 等大家有一份期待嘅心， 送旧迎新， 新嘅一年 开开心心。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 由年头陪到你年尾。 真系陪到你12月31日噶！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他是以前 Fable 其中一位成员 Jimmy 啊，咁啊嗌自己做咧 J1M3， 再加埋女歌手 Lillian Wong 嘅合作，先系榜占第十位 ，Lost in the Woods。 I don't wanna, cause you don't wanna, so I don't wanna, not wanna be gone. You don't wanna, cause I don't wanna.So you don't wanna, I just wanna be gone, I just wanna be gone. I'm getting so lost, I don't know how to be gone. I don't wanna, I wish I knew it before. But both of us when we're sure, now you're already gone. 都好迷好电子化嘅一首作品，亦都好高水准啦。呢个礼拜先系榜占第十位 ，J1M3 加埋 Lillian Wong Lost in the Wood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想要 晨光财经第一线。 八点十一分啊，即刻请我哋嘅嘉宾出嚟啦吓！十二月三十一号都要睇下市，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啊！ 早晨 ，Dicky。 喂，早晨 ，Dicky，Hello，Hello，Dicky。 以电话信号嘅关 系，系啊，可能要同再拨多一次个电话俾阿 Dicky 啦吓，咁啊，同大家可以讲讲啦。琴日咧新股市场啊出现咧近期咧好罕见嘅好景，咁啊三只新股咧包括啊商汤集团啦、盛乐医药啦，仲有咧呢个啊全丰控股咧首日啊挂牌啦，咁啊股价咧全线咧都报捷，为到今年嘅新股收牢咧画上一个完美嘅句号。其中咧大家备受关注嘅商汤啦，股价咧就未受到美国制裁影响之余咧，更加爆冷，最多咧大升超过2%，美市嘅升幅咧就略为收窄啦，不过咧依然系有得升嘅。咁啊有得升，睇下有冇啲投资机遇。讲紧咧，琴日咧三只啊新股尾班车全线报捷，系咪 Dicky 吓？嗯。喂 ，Dicky，Hello， 喺度啦，喺度啦 ，Dicky， 千呼万唤始出来，系啊， 唔好意思啊吓， 唔紧要，唔紧要， 你哋好， 系啊， 咁啊，今日要同大家讲一声咧，除夕愉快， 系，系啊，咁啊，睇到琴日咧，即系港股都微微升啦，升25点啦，刚啱都亦都讲到咧，三只咧新股嘅尾班车亦都报捷啦，咁啊，有冇机会咧迎来啦，即系下年2022年咧一个好啲啲嘅开局？当然今日仲有半日市啊 ，Dicky 交俾你分析一下啦，环球嘅投资状况，嗯。 好，先讲下啲新股先啦，好似阿 O 咁讲啦，煲跌啊就唔系煲跌，咁好紧要啊呢样嘢，因为咧即系过去呢两三个月大家都知啦，新股咧就几隻字就讲完啦，广东话就打写多过饮嘅，即系简单啲讲个跌咧多过升，基本上差唔多全军尽墨咧，又夸张咗啲，不过你话真系守得住招股价嘅咧，咪零零碎碎咁三两隻嗰隻咯，小猫嗰几隻咁啦，但系寻日咧的而且确咧。三隻咧公開發售認購反應超級平淡，真係話超額認購即係得嗰幾倍嘅新股咧，竟然咧就即係都叫做撐得住喎。咁嗱，代表啲乜嘢咧？代表四隻字，其實我都好想講好耐，疲極太耐啦。 真 係點樣咧？係嗱，啲新股市場有望疲極太耐啦。嗱，當然永遠都係嘅，新股又好啦。成個股市都好啦，永遠都係一個鐘擺嚟噶嘛。我經常都講咁啊，梗係由亢奮同恐慌呢兩邊擺嚟擺去，擺嚟擺去。咁而家咧新股咧就擺咗一個恐慌嗰度，啱啱開始拉翻嚟少少啦。即係點咧？冇咁恐慌啦，叫做。但永遠都係一個好簡單嘅狀況，就係、是、新股咧就永遠都係好市嗰陣時咧，咁我喂，咁啊招股價範圍咪定高啲咯？做咩啫？我保持人好識啦，係咪？哇！跟住仲認購反應好好啊！哇，咁仲唔上限定价，即係赚到盡少少咩？咁佢个保荐人费用虽然係差唔几啦，喂，咁但係上市公司都想高啲定价㗎。好啦，咁永远都係定得贵啲啦。咁但係跟住呢仲要呢第一日呢同你升个一两倍三四倍呢，咁梗係泡沫啦，咁梗係快手咁嘅状态啦，即係点呀，即係高位会跌好多囉。咁但係到到而家唔系嘛，新股认购反应好差嘛。咁点呀，嗰个招股价范围会点啊？唔平咯，咁好啦，平完之后咧都唔得啊，因为咧反应真系好曳啊，咁啊仲有下限咯，咁其实代表啲咩咧？咪就系估值其实都好低咯，咁好啦，跟住散户又唔系好热衷，咁即系散户又冇货啦，咁好啦，即系喺晒国际配售啦，即系点喺晒大户嗰度啦，咁即系话如果真系一个唔好话阴谋论，一个好客观嘅市场嘅情况，散户又冇乜货喺晒大户度，咁即系其实咧正所谓揸 lift 又好，揸咩都好，揸车又好啦，即系总之进入强者手咧，咁其实散落去嘅风险相对地低咗，咁但系咧呢件事咧真系要等嘅，等咩咧就即系等佢出现先可以定夺咯。咁但系即系几只都叫做企定咧，咁我对于即系出年嗰个 IPO 市场咧信心会大翻啲嘅，即系嗱咁样样咧呢几只咁样叫做守翻住嘅招股价，甚至有少少升幅俾你咧，咁都算系真系认真地唔错噶啦。当然讲到商汤咧， 之前我都有讲过，就係话我唔建议大家孖展，千祈唔好，个原因係你唔知开边边嘅。但我都有讲过，就係我都觉得希望亦都一丝憧憬同同盼望，希望佢叫做爆冷，唔好穿有少少升幅俾你啦。咁而家唔止佢一隻，连隔离嗰两隻都做到，咁所以算係咁样㗎啦。咁但係呢，如果你话即係新股即係寄望出年好啲啦，咁寄都係嗰句啦，希望就在明年啦。正所谓2021港股都好难挨㗎，终于挨完啦，剩返半日啫，挨埋佢啦。 唔紧要啊。 系啦，黑埋眼嗰只又好啦，睁大眼都冇乜所谓啦，总之就好快就过咗去啦。咁啊，寄一切都系寄望住好快即将进入嘅2022年嘅股市啦。 系啊，过咗去就算噶啦嘛，而家望就望听日噶啦，因为听日已经新嘅一年啦。咁就话 Dicky 咧就讲到，喂，啲新股咧就由亢奋去到呢一个忧愁中间摆嚟摆去啊。咁啊，讲嗰啲新嘢，想问一问 Dicky 啦。今年咧，即系喺2021年，我听过最新嘅嘢就系呢三个字啊。元宇宙啊，咁喺新嘅一年咧，2022嘅时候咧，究竟佢真系呢个宇宙会完咗啊，定还是可以留意一下，留意一下喺呢个元宇宙相关嘅板块有冇得睇咧？ 唉，即系永远都要揾啲主题噶嘛，即系究竟系元玩完嗰个元嘅元，定系即系元朝嗰个元嘅宇宙咧？咁而家我都会觉得。Metaverse 咧就唔係一個齋概念咁簡單嘅，咁但係究竟對於相關啲股份係一個即係純粹投機炒賣啊，定係一個真係有一個持續升勢嘅可能性咧？我覺得投資者應該要咁樣諗嘅，就即係話我哋唔可以單憑呢三隻字咧就會覺得哇一切咧都充滿希望同憧憬咁，咁真係唔得嘅，因為即係。唔系讲事，亦都唔系搞硬脊噶，即系你要知道股票市场永远都有啲人出嚟揾食噶，即系咧少少地即系其实都唔关事，但系咧就会食正嗰啲字，咁譬如话开间股票行又有元宇宙概念噶，咁你唔好同我讲笑啦，系咪啊？咁但 系 你话喂，真系好似例如即系由 Facebook 改咗名啦，系咪？咁叫做 Meta 啦，咁到引发咗好多概念，但系我始终都会觉得，其实而家讲到元宇宙同之前啲 AR 同 VR 有咩分别咧？即系讲紧我哋而家讲紧嘅即系好似好劲咁嘅物流，其实同运输个差异又喺边度咧？咁即系永远都系有个新嘅名，有好似多咗新嘅概念。咁虽然即系周边以至到相关引发出嚟嘅商机系真系无限嘅，呢个都系客观嘅事实。但我哋唔可以就咁俾一啲名啊，或者俾一个概念包装啊去吸引咗咯。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从呢一个角度去讲，我哋笼统讲啦，部分新经济行业嘅股份咧，其实都涉足。甚至乎涉及有關係嘅同呢一個概念，咁但係咪就代表因為咁樣就會就無限咁上升呢？其實今年嚟講，如果你話香港相關啲股份，其實調翻轉啦，都跌咗唔少㗎。即係你話騰訊冇元宇宙概念咩？嚇，咁絕對有啦！你直情係浸淫式咁喺個手機遊戲裏面，跟住又亦都而家越嚟越複雜，咁所以即係你話會唔會有呢？咁當然都係有同樣嘅概念啊，咁但係就唔代表話真係即係。就借住呢三個字就一定係有商機啦。咁但係簡單啲一句咧，咁我諗香港投資者都明白噶啦。又淨係概念唔得嘅，又要同埋睇下實際啲嘅嘢嘅。又要睇下政策嘅因素啦，中美嘅博弈啦，呢一個全球央行貨幣政策咧，企業嘅盈利表現啦，仲有對於咧即係唔同行業嘅政策咧，咁啊時即係真係2021就五時花六時變噶嘛，成日都變噶嘛。咁同埋對於好多行業咧都有啲。调控性嘅政策啦，咁啊，寄望住呢啲政策咧，就慢慢开始落实，成熟，咁就唔会再有啲新嘅政策咧，又落喺啲唔同行业，因为过去你谂下，头先都讲到阿钟哥话元宇宙概念嘅相关嘅股份，咁就系咯，咪手机游戏嗰啲咪就系当头棒喝咯，咁跟住课后补习咯，其实都好多噶，咁当然喺呢个范围里边就元宇宙嘅因素就相对就少啲嘅，咁但系寄望就系2021就系即系出呢啲招嘅一年，咁2022就相对平稳啲嘅一年啦吓。 平稳就最幸福嘅，不过有阵时有啲股份咧点咗月咧都唔够咧，一扑一碌咁碌落嚟。嗱，琴日咧就阿里巴巴咧就创咗佢上市以来嘅低位啊，虽然咧即系收市嘅时候就即系补翻少少啦，咁但系即系都知道好多散户啊中意揸阿里啦。睇翻个恒指啊，2021年嘅输家列表咧，咁啊喺阿里健康啊输72.5%，咁啊阿里巴巴啊输52.8%，两只加埋两。 隻阿里系咧就總共輸120%嚇，咁啊其實個跌幅都好誇張。好啦，咁啊 Dicky 有冇啲投資建議可以俾翻少少啲散户咧？關於呢啲股份？ 我会觉得咁嘅，即系如果你话阿里健康同阿里咧，就即系嗰个概念都几自然不同嘅，因为过去诶无论系政策嘅因素啦，盈利嘅因素咧，都几不尽相同。咁即系简单啲讲，如果你话一啲大健康咧，我始终觉得佢哋缺乏一个即系稳定嘅盈利基础。咁但系如果你讲阿里巴巴，其实讲紧个所谓嘅预测市盈率咧，虽然我哋可能你会话，哎呀，边讲市盈率啦、啊？而家一个政策落嚟又唔同晒啦。咁但系嗱，应该咁讲，始终如果佢有盈利嘅基础嘅支撑，咁我又会觉得佢嗰、那个即系基本面导致到股价再大幅下跌嘅机会同风险咧，又相对地细咗。咁、当然啦，即系由高位计，好多嘅股份回落嘅幅度，甚至头先唔好讲多啦，就讲翻阿里啦，即系讲紧都成。即係六七成咁樣跌落嚟，咁究竟即係究竟跌完未咧？咁嗱，即係當然又係跌到109，跟住彈完，而家又還原基本部。咁我又反而覺得咧，即係對於而家我哋好籠統講 ATMXJ 咧，你話係咪已經全線見曬底咧？我都未有咁大嘅信心講呢句説話。咁但係如果你話講阿里啊，講騰訊啊，講佢哋嘅盈利嘅能力啊，講我哋最基本嘅市盈率咧，咁我都會覺得一句講曬啦，即係你話好大跌嘅風險喺依一秒鐘咧，我覺得就有限嘅，同埋政策嘅影響咧反映咗嘅，即係反壟斷啊、網絡信息安全啊各樣，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話後者即係講阿里巴巴咧，咁我自己都喺過去呢即係唔係耐啊嚇，講緊呢一個月開始都慢慢收集，其實咧講真啦，升到上去咧都好想走暗啲嘅，但覺得啊你又唔升好多啫喎，好啦又還原基本部啦，咁又點樣咧？咁我覺得其實有陣時投資者如果你採取一個心態好簡單，你係用一個平均成本入市法，一個分段吸納嘅一個心態，即係你唔係賣得多，仲要係小試牛刀咁嗰只咧，咁你可以承受風險能力會高啲。咁但係調翻轉你話哇進第一波啊搏一搏啊咁嗰啲心態咧，咁就真係唔得嘅，因為你咁樣咧。一輸落嚟嘅時間咧，冇位可守、可能你又衍生工具啊、孖展啊，咁就絕對唔掂。咁所以咧，即係其實都好睇你入市嘅心態同策略。喺一個咁差嘅市況，尤其是咧，即係打即係輸緊波咧，打緊逆境態咧，更加要咧就係、是、要見機行事，同埋要審慎咯，係啦。 或者不妨試下咧，喺出年第一個交易日嘅時候就。嗌大聲嗌下芝麻開門啦、 啊， 可能會有幫助嘅、啊、對阿里巴巴 係啊，咁可能真係幫到手，或者播翻阿 Lam 嗰只歌， 呢啲係阿里巴巴 震一震聲威、啊、希望啲股價都會升翻啲上去啦。嗱，咁啊除夕夜大家都快樂，好似 Dicky 咁樣，咁啊辛苦曬 Dicky 啦，過一年啦， 多謝曬 做節目啦， 咁嚟緊嗰一年都靠你喎、 啊，下年都要靠你啦、啊，新年快樂都要講埋啦，唔該曬 Dicky， 唔該 Dicky， 一個一個跟我 打打打。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啦。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由你做决定。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一定要講下倒數啦，即係今日嚟講就係呢個M Plus 啊嗰個幕牆嗰度咧，啊 M 加要叫 M 加， 好奇怪，英文就 M Plus， 係啊。 中文就 M 加，都系 M 字头， 系啦。总之都系讲紧嗰个文化博物馆啦，嗰、个幕墙咧就会变一个倒数嘅时钟咁啊。 由几时开始倒数啊？佢有冇 今晚 即系一个钟头前啊，定还是 半个钟头前， 定系十秒钟前？ 咁佢又冇讲，可能都系十秒钟前， 即系都系三九八咁样。 系啦，咁啊，踏入新嘅一年咧 ，LED 幕墙咧就会有以15种嘅语言展示新年快乐嘅字句嘅。将祝福咧带到全球咁话，咁另外咧，因为旅发局咧主办嘅香港跨年倒数演唱会之前就网上大家破飞啦，你打咗疫苗就可以登记啊，咁你 随行者都要打咗疫苗嘅咁样。咁啊，攞到飞嘅朋友仔咧就准时去入场啊吓，十点钟喺西九文化区嗰度上演啦。 不过顺带提一提，如果大家有幸今晚可以去嘅话咧，记得唔好揸车去， 系啊系啊， 坐公共交通工具。 系啊系啊，咁啊， 头先听啊交通组都话到，其实佢哋四点钟开始咧就已经系啊唔准停车场出入噶啦。 系啊，咁呢个都系重要，同埋即系有好多唔同嘅 artist 朋友都会演出，再加上咧香港管弦乐团咧两位嘅乐师咧都会坐镇啊吓，咁啊演奏唔同嘅乐曲俾大家去听啦，咁啊有古典嘅，有流行曲嘅，可以大玩一啲 crossover 啦，咁啊有得坐喺旁边嘅当然听得到，但系咧闻说好似喺核心嘅外围咧都听到歌声嘅， 应该啊，即系正路啊，正路都会听到啲嘅， 系啊，咁当然你话喂其他嘅地方都有，即系唔同平台都可能会有直播啦，咁但系我今年咧就选择咗即系去人哋屋企嗰度度过嘅， 今晚啊， 系啦， 即系一齐系倒数啊，三。系啦，系啦，咁样 两三个家庭咁样，大家一齐即系， 哇，好热闹， 系啊，烧下嘢食咁样咯， 几好啊， 系啊，咁啊，阿小白你点样过啊？今晚 其实我未谂噶， 你未谂啊？可能你嘅爱人已经帮你 plan 好咗， 系就好啦， 你计 会嘅， 系啊， 系咪噶？ 系啊， 唔好俾希望我， 会嘅， 系啊。系啊， 有希望系有失望嘅，钟哥。 唔会嘅，唔会嘅，系啊。不过都要留意今晚即系嘅交通情况啦，可能好多地方都会塞车嘅。 我觉得最后嗰下我都冇力 啊。OK 嘅，唔使惊嘅。 定系觉得无谓俾力啦，已经 用尽咗我嘅精力去讲嘅呢句。 冇事嘅，系啊，下年就好快到噶啦。 系啊， 系啊，快啲啦， 有24小时就到噶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2月31日是一年的第365日，这一日是一年的终结，亦称为跨年。2009年12月31日，和路迪士尼公司以42.4亿美元现金加股票的价格收购漫威娱乐，成为旗下子公司。主要部门包括漫画、动画、电视等等。另外拍摄多部超级英雄电影的漫威影业，原本都是隶属于漫威娱乐。在被收购之后，从和路迪士尼所发布的财务报告方面看来，漫威影业属于和路迪士尼影业的一部分。直到2015年8月，漫威影业正式被整合入迪士尼工作室，现已成为和路迪士尼影业子公司。2018年7月，迪士尼收购霍士，令到更多原本属于漫威的超级英雄版权回归漫威电影宇宙。12月31号出生的朋友喜欢追求各种形式的美丽，容易展示出对文学、艺术和音乐的崇拜，对潮流充满直觉，喜欢走在时代尖端。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天马行空的超级英雄世界会不会容易和你产生共鸣？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超级英雄拯救世界是不是只是局限于虚构的空间？现实世界有没有真实的超级英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政府将石硖尾泽安村荣泽楼列为受限区域。今日早上大约7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当局话有916人接受咗检测，当中冇发现确诊个案。政府亦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550户，当中48户在过程中没人应援，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政府人员正在受限区域内进行执法行动，确认受限区域内所有人士已经接受强制检测。政府昨日亦发出强制检测公告，任何在今年12月10日至12月30日期间曾经身处有关大厦内超过2小时的人士， 需要在明日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不足一个月内再度通电话，美俄官员都表示拜登和普京在对话都警告，在乌克兰紧张局势升级将会破坏两国关系，但两人都同意进一步推进外交接触。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在声明中表示，拜登明确表明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美国和盟友将作出果断反应。克里姆林宫的官员引述普京向拜登指出，任何制裁行动都可能破坏俄美关系，亦是一个大错。不过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对两人的对话感到满意。俄罗斯下个月十号起将先后和美国、北约等代表就乌克兰问题举行安全会谈。乌沙科夫形容普京和拜登的通话在会谈前创造良好氛围。最先发现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的南非内阁在除夕前发表声明，指 Omicron 引发的第四波疫情相信已经越过高峰，疫情逐渐放缓，因此即时取消宵禁措施。南非的疫情警报已经降至最低级别，声明说虽然 Omicron 的传播率很高，但患者入院率比上一波疫情低。南非再次容许室内聚集1000人，室外可达2000人，酒类商品可以恢复正常营业，商界表示欢迎，希望受疫情严重打击的经济在新年期间恢复。日经平均指数报28,791点，跌11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5.68美元，卖出1,816.3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8，日元115.07，瑞士法郎0.914，加元1.275，人民币6.377，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33，欧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多云，同埋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晚上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元旦和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下周中至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继续同你讲返坚尼地城嘅荷兰街啦。荷兰街因为有强制检测安排嘅关系，荷兰街需要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啦，就係荷兰街全线封闭，经过呢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嗰段呢比较车多，西行就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去新柳街，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屯赤隧道嘅屯门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嗰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新墟；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嗰段咧都系车多。咁今晚系除夕嘅关系咧，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噶。港岛区方面，由下昼嘅两 点钟开始，中环嘅兰桂坊、安南街、荣华里、和安里部分嘅威灵顿街同埋德记立街将会封闭。咁喺九龙区方面咧，由下昼嘅六点钟开始，西九文化区一带包括博物馆道、文化道部分嘅雅翔道同埋柯士甸道西咧将会封闭，停泊喺西九文化区里面所有停车场嘅车，将会喺下昼嘅四点钟开始咧就不准进出停车场，直到道路重新开放翻嘅。咁港铁方面，各条路线除咗机场快线同埋迪士尼线之外，仲有轻铁嘅服务时间咧会延长一小时，电车服务亦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去到凌晨嘅两点三十分，天星小轮嘅延长服务时间咧就会去到凌晨嘅一点钟。渡轮方面，来往中环同埋平洲嘅渡轮咧喺凌晨会各自加开一班船嘅。中区嘅半山自动扶梯亦都会延长服务时间至到凌晨嘅三点钟。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警告！警告！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号，近视正式成为全球问题。 最新研究显示，近视可以令白内障同青光眼等眼部问题出现率提高，甚至同抑郁症、失智症有关。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之近视新知》探讨视力不良背后带嚟乜嘢深远影响。今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为你网罗业界资讯，掌握营商成功法则。 创发局为大家带来不同的营商机会，在资讯发达的世界，是时候踏出营商第一步。 接近年尾，是时候部署下来年2022年的营商策略。 如果大家都想留意多些贸发局的资讯，那你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和二台话你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这个世界有好多事在你身边出现。我哋唔去理解，唔等于佢唔存在。今日用呢几分钟，我哋讲下职业与性格分配。 上一次咧，微微讲开，不如讲下点样嘅性格揾一份乜嘢工为之啱嘅。所以今日咧就带嚟呢一个咧。好早期已經出現了，嚟自1959年嘅時候已經有一個叫做工作匹配理論啦。 係， 咁就嚟自美國霍普金斯大學心理學教授約翰霍蘭德啊 John Holland 嘅一個嘅分析啦。咁佢就話呢個叫做荷倫馬職業人格測試。 嗯， 咁何為荷倫馬職業人格測試呢？咁佢就話提出，如果簡單嚟講啊，如果喺你嘅工作同你嘅性格係配合嘅話，當然就係事半功倍啦。反之亦然咯。如果呢份工根本就唔啱你嘅性格去做嘅話，你點做都係做得唔得嘅。如果啱做嘅話咧，就你直頭出半分力，可能已經升到做總經理都唔頂啦。 係。 咁但係首先第一樣嘢就係你先要了解咗你自己係乜嘢性格先。 係。 嗱，咁佢咧就將人嘅性格呢、這個阿霍蘭德教授咧就將人嘅性格分為六大類，咁嚟睇下你究竟先係邊一種先嚇？講咗先，包括咗有現實型、研究型、藝術型、社交型、企業型同埋常規型呢六個係呢六個種類嘅。嗱，你唔使一定揀一樣嘅， 因为唔系、我嘅性格可能系现实加研究、都得嘅、因为佢话你一个人唔会净系得一种性格嘅，咁一定会系几种性格，只不过系边一种比较突出啫。咁你可能系、我系艺术加常规型嘅，咁就有啲现实啦咁样。咁但系咧好有趣嘅，如果你阵间听埋落去嗰几个分析之后，你会发觉你会有一啲咧。是很類近的，因為它在一個表裏面就是這六種性格的有先後次序，左邊右邊那些就是類近了、但有些就是直頭是完全不關係的、但是亦不等於你不會有一些、這樣的性格的，因為有一些人呢就是個性格是包含了六種都有的，那這些人是不是很厲害？是，所以這一類型的人呢咁樣嘅性格就係任何行業都撈得掂啦、 哇， 好勁啊！但係即係當然為數不多啦。好，咁跟住咧講下呢一個嘅性格有邊幾樣先。嗱，先講下現實型。現實型嘅特質就係咁樣，聽下你哋係咪呢個現實型嘅工作者啦？實際行動會比較多啲嘅，中意有一啲具體規劃咗嘅工作，而理論咧。都是多啲嘅，中意理論上嘅東西、而佢擅長做嘅嘢咧，就係同一啲物件接觸，或者同一啲工具啊、機械接觸嘅。佢唔擅長就係同人接觸嘅嘢，即係話佢社交技巧係偏弱嘅。如果一個咁樣性格嘅人咧，根據呢一個嘅分析咧，適合嘅工作咧就包括咗有運動員啦、太空人啦。考古学、兽医、医生、程式设计师等等，嗱、這个咧我系略略讲一讲，因为佢另外仲有好多工作种类你可以选择嘅，大家可以喺网上可以揾翻 嘅。好仔细嘅呢个霍普金斯大学嘅一个研究。 嗱，咁现实型就系呢大约呢一个啦，可唔可以即刻讲埋研究型系点样？研究型嘅特质咧就系中意观察、分析啦、推理、批判、做事谨慎，擅长咧就系都系同物件或者概念有关嘅。重視邏輯同埋一啲科學價值嘅，唔擅長嘅就係待人接物啦，亦都唔中意冒險生活嘅。咁佢適合嘅職業咧，譬如係科學家啦、數學家啦、心理學家啦、電腦科學家啦、經濟學家或者精算師等等。嗱、聽落你就知道現實型同研究型係擺埋一齊嘅，係即係話呢個咧就左邊同右邊啦。再落去咧就係一個藝術型啦，藝術型嘅特質咧就係思想跳脱。擁有不同的思考角度，重視追求美感，擅長的呢就是用一些、心思去做的事啦，容易有一些突破性的想法啦、對美、對美麗、對美感有一個很高度的敏感的。 Okay. 不擅長呢就是做一些很規矩的事，很容易會厭倦做一件事，不喜歡做一些重複性的工作。咁都聽到啦，咁如果適合的工作當然是不要重複啦，譬如話啱做音樂家啦、作家啦、演員、導演、公共關係、影相、畫家、舞蹈、模特兒等等。咁你聽到啦，咁即係話呢一個其實同之前研究型又好似離開咗啲啦。跟住落去呢個咧就係社交型嘅，社交型聽個名字就知啦。咁即係佢嘅特質就係積極 接觸好多人， 接觸好多人啦，好中意幫人啦，願意花時間去解決人哋嘅糾紛啦，亦都喺當中揾到自己嘅快樂啦。 社工， 陣間係啦，呢個係適合嘅工作啦。咁佢擅長就當然係同人一齊啦，待人接物啊，善解人意啊。唔擅長咧就係同之前嗰、那個最早嗰個咧就調轉啦。佢好唔擅長機械操作工作嘅、所以佢適合嘅工作就要做教師、護士、社會工作、律師、音樂治療等等啦。好，跟住仲有兩個企業型係點樣咧？聽個名都知啦，外向、領導才能、有自信、中意冒險、重視個人成就嘅。咁佢擅長咧就係同人溝通，亦都擁有強大嘅推銷技能嘅。唔擅長係咩咧？好唔中意一個人做嘢，即係佢因為要領導啊嘛，所以有人跟從啦。適業嘅工作講咗啦，企業型梗係做一個企業家啦，領導者、主管、公共關係啦、廣告策劃啊、保險啊、顧客服務等等啦。講埋最後呢個先，常規型。特質你聽個名字都知啦，保守，中意喜歡做一啲有條理嘅工作，穩打穩扎，向往一啲有規律嘅生活。咁擅長就係做文書檔案咯，咁啊處理可以快速咁樣處理一啲事情啦，有責任感。但係佢又唔擅長交際應酬喎，亦都好唔中意體力勞動嘅嘢嘅。所以呢一類型嘅人咧，就適合做 秘書啦、會計師啦、行政人員啦、工程師啦、編寫人員啦、程式編寫人員啦、精算師啦、藥劑師啊等等嘅。 嗯， 好啦，呢六種嘅性格裏邊，睇下你自己覺得邊幾樣係你自己係啱係啱你，或者你嘅性格特質就係呢幾樣嘅。 嗯， 咁其實咧，你就朝住呢個你自己嘅性格、 嗯、 最突出嘅嗰一樣或者兩樣 去發揮， 發揮揾相關嘅工作。嗯，你就會好噶啦，咁你就最怕係乜嘢呢？就係、是、你做住嚟呻，跟、 嗯、 住你呻住又要做啊，咁、嗯、你就會造成你自己永遠喺工作上邊冇滿足感啦。你冇滿足感，基本上就唔會有成就咯。 嗯，死啦！我聽完之後咧， 樣都有啲係嘛？ 唔係樣樣都冇咁，我係咪唔適合打工啊？ 你對美學有追求先、 啊。我諗我最接近就係藝術嗰個咯，即係可能跳脱啲啊，或者即係試下多啲唔同嘅嘢啊咁咯。 如果你聽唔切，淨話講嘅呢個荷倫馬職業人格測試，不妨 你都可以上網重温翻 節目，重温 節目呢一段， 揾翻你自己嘅性格特質配合翻落去。如果你而家嘅工作未必係配合到嘅話，你不妨試下諗諗，係咪時候即係趁住年尾啊，諗下係咪有啲新嘅發展 啦、啊。 I was on my way to you. Every teardrop fell so heavy, hurt like hell, but heaven sent me through. I was on my way to you. And every heartbreak was a yellow brick road, pointing me straight, just taking me 各处乡村各处嚟，迎接新嘅一年。原来唔同嘅地方都有啲古怪嘅习俗嘅，了解清楚，迟啲去旅行同佢哋一齐过年嘅时候，咪唔会失礼咯。其中瑞士、厄瓜多尔同芬兰嘅习俗都几得意噶，想唔想知咧？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愿摘太阳花，来为你编织冠冕，用快乐欢笑。 来做我新的起点，新的歌声沙滩响遍，斜阳如醉，暖暖红日就像你的信心他感染，愿带着欢笑来为你写诗一篇，想将新诗高歌一遍，将它标记这一天，歌声快乐热情为你献，愿摘太阳花来为你遍织冠冕，用快乐欢笑来做我新的起点，新的歌声沙滩响遍，斜阳如醉，暖暖红日就像你的 知道你有冇试过曾经食雪糕嘅时候，成嚿雪糕跌咗落地下，哎呀，呢、這个经历真系一啲都唔好啊！但系将雪糕抌喺地板上面，原来瑞士人每一年过新年嘅时候都一定会做嘅事嚟嘅。佢哋相信，只要将雪糕抌落地下，就会带嚟一啲好运同埋繁荣。好啦，阿瓜多尔方面，佢哋会用一张纸写低一年发生嘅所有唔好嘅事情，跟住咧就会做一个稻草人，再将呢一张纸贴喺呢个稻草人身上面，一齐烧咗佢。另外他们都会同一时间呢就将一些今年影得不好的照片放在里面烧埋它的。现在时代进步了，科技不同了，我们都可以呢就试一试将今年一些不好的相片 delete 晒它，那新的一年就会过得好的了。轮到芬兰了，芬兰的锤直都挺好玩的，叫做榕石，石呢是石子的石。这个传统源于古代的欧洲，几千年前古人用这个方法去预测未来的。除了石，他们更加会用铅、蜂蜡或者蛋清去代替的。他们先将就是微型的马蹄铁放在平底锅那里融化，然后倒入一盆冷水里面，如果石碰到水就会冷却，并且就会立即重新凝固。大家对这个随机产生的形状加以解读，用来预测未来的健康、财富和幸福。其中最常见的解读就是，有如果见到船的形状意味着就要出远门，落在水里面，如果一些石的碎片就意味着有财富，如果变了出来是花朵的形状，意味着你有秘密的倾慕者。 CIBS 以广东话分享少数族裔朋友的故事，少数族裔生老病死， 自己是香港人，另一半呢就是其他地方的人，但是家人呢有些反对，你会怎样去鼓励他们？ 坦诚相对咯，没什么是沟通解决不到咯。我觉得 以印地语介绍印度著名诗人及作品范显发。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一起倒数啦。 好啊， 点解要倒数呢？ 等大家有一份期待嘅心， 送旧迎新， 新嘅一年 开开心心。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 旧年头陪到你年尾。 真系陪到你十二月三十一号噶。 是啦，冇错，今日就係12月31号啦。 所以佢冇讲错㗎 ,Kitty。我真係陪到你12月31 号。係啊，咁啊。 点都陪。 咁啊，但听日呢迎来就係2022年啦。即每次呢跨年呢都要改一改口。好多时候都会喺下年呢都噏返2021年。 不过今年呢好似可能大家要多一个心理准备。因为呢我真係唔係讲笑，我有身边有好多朋友呢，佢哋都觉得咦 今年唔係2021年咩？即係覺得2021好似冇嚟過啊，以為今年係2020年，而家踏入2021年，我話唔係喎。今年是2021年、啊、出现你是2022年喎、啊。 即是好像啲学生呢写家课册呢永远跨年之后呢都会写错。 是啊是啊。今年就是跨多了一年即是好像有一年是消失了。 嗯咁啊希望我都想呢一年啊即唔係、哦、我哋又攞好多牌喎、哦、但有病毒喎好坏参半啦如果用堪舆学去讲。 但今年攞嘅牌係奥运2020喎、 哦。係喎係喎係喎。 係咪2021 喎。真係平行时空啊。 东京奥运都真係叫2020 喎、啊啊。蜘蛛侠都搞唔掂啊平行时空啊。咁啊讲緊平行时空听日都可以带到一个平行时空俾大家、嗯。通常我哋食早餐呢就係朝头早食㗎嘛。咁、啊、但係听日呢为咗响应呢有一间快餐店呢 就24小时。 係啦全日都有早餐食啊听日。 我哋 breakfast。 係啦 ,1 月1号就有得嗰个早晨全餐呢。 可以夜晚都有啦。 应该係嘅理论係嘅。如果唔卖晒嘅话咁你有时薯饼都会缺货㗎嘛。即係好似小白头先开咪之前都讲话日本嗰啲薯条啊。 如果咪俾返。 係啊而家俾返啦。今日开始有返中薯条同大薯条。 即 係 日本方面。 日本 方面。 係啦 係啦。咁因为航运啊或者货物嘅问题啦。啊，咁样呢个都系要留意嘅。咁啊，报章咧亦都会 plan 咗咧一啲唔同嘅叫做过年啊，即系过呢个新历新年嘅一啲行程啦、嗯。包括咧就系行呢个日式嘅超级市场咧，俾、啊、大家一种游浮嘅感觉啊，咁、哦、样啊， 咁都得。 即系自制一日咧游浮嘅感觉。 你有冇见我唔出声 啊？系啊， 呢啲系简直咩啊？无语啊， 系啊。 文创天， 喂，嗱，钟哥，你千祈唔好咁样讲。嗰、那个叫做仿似日本嘅行程咧，喺、嗯、你屋企附近嘅，喺荃湾西嗰度做到啊。因为首先咧，喺嗰个荃湾西嗰个港铁站未有条车路咧，上翻去丁九嗰个方向嘅，咪、啊、一间间嗰啲橙色嘢嘅、啊，你知唔知我讲咩、 哦？我知边度， 即系一间间咧 桥位嘛， 桥、 那個、 位嗰度有好似咧橙色嘅日本鸟居啊。嗰啲 咁都似鳥居， 係啊！嗱，你而家小白你 search 啊，趁住呢個時間， 我梗係知邊條橋啦，我都有行過嗰條橋噶嘛。 係啊，真係啊！依家被譽為啊， 佢似係日本嗰啲用鋼筋整嘅橋、 啊， 我覺得都 OK。 咁都似 係啊， 即係等於我阿媽細個真係唔似。我阿媽細個成日講嗰句嘅啫，係咪食懵咗你啊？ 係啊， 咁都似。 系啊，真系有呢个情况啊，系啊， 鸟居 系啊，真系有呢个味道啊，好多观朋友仔咧或者 KOL 咧都喺嗰度打卡啊咁、啊、样啊吓、哦，所以咧先喺 估唔到、啊 那个建议行程系点咧？先喺嗰度咧 影张相， 影张相扮喺日本先咁啊！有啲朋友甚或乎着埋和服去啊， 跟住即刻去嗰间超市，去入到去入边咧，不断唱紧嗰只。 系啊，跟住你就食翻个啊日本直营嘅大拖罗咁样，系咪先啦？就当系，因为你去到嗰间超市咧，都唔系样样嘢都系 made in Japan 噶嘛，嗯、有好多有啲马来西亚做啊，有啲其他国家做嘅嘢都喺个超市。 我谂起当年啊黎明嗰个广告啊，要赢人先要赢自己咧，而家点样啊？要呃人先要呃自己。 系啊， 我几时去到日本啊？我嗰度影咗张相，仲唔系日本？ 多元宇宙啊，而家 系啊。系多元宇宙啊吓，咁啊除咗呢一个行程咧，仲可以上下山顶嗰度嘅，咁啊都系报章建议大家去玩啊打卡嘅一个推介啦。咁有啲 山顶应该会多人啦， 系啊，咁啊主题乐园亦都会多人， 好多人啦， 系啊，主题乐园亦都会有相应嘅一啲倒数活动啦。咁我唔知小白使唔使举家， 我唔使啊呢个， 系咪啊？ 明知多人仲去 呢个样，好似好失望。 唔系，我唔失望啊。 系咪 仲话唔失望？你冇得成家一齐去 vacation 吓？ 系啊 ，OK 啊 ，vacation 嘅嘢唔使啦，屋企都好舒服啊，屋企张床最正啊，唉， 张床倒数，喂，其实喺床嗰度倒数我都觉得 OK， 系啊，一种幸福嚟。 早啲瞓咧，过咗就过咗啊，咁我觉得。我有几年咧都 或者夜晚睇场戏，即系自己喺屋企睇场戏，其实都得，我觉得几好。 尤其是依家疫情都开始仿佛严重少少咧，即系留喺屋企可能好啊，呢一样 食多啲生冷嘢添啊，可以自己喺屋企。 我順帶提一提，即係如果你係喺外國翻嚟嘅，就乖乖地喺屋企坐一坐先， 好即刻開翻張相俾阿鐘哥睇下港版嘅千本鳥居啊，喺你個荃灣嗰一帶啊，就係派嚟打卡嘅。 你睇嚟真係諗多咗， 係啊， 都有啲取巧喎。 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排到去前油麻地停车场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进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御龙山。再继续提大家啦，今日除夕的交通安排，港岛区的封路由下午两点钟开始，中环的兰桂坊、安南街、荣华里、和安里部分的威灵顿街和德记立街都是封闭啦。而在九龙区方面，由傍晚六点钟开始，西九文化区一带包括是博物馆道、文化道、部分的雅翔道和部分的柯士甸道西就要封闭。停泊在西九文化区内的所有停车场车辆将会在四点钟起不可以进出停车场，直至到道路重新开放为止。另外部分的巴士、专线小巴路线都会延长服务时间，详情可以浏览运输署网页或者是致电巴士公司查询。铁路方面，港铁各条路线除了机场快线和迪士尼线同埋輕鐵的服務都會延長一個鐘頭，電車就會延長到凌晨兩點半，天星小輪就會到凌晨嘅一點鐘。渡輪方面，來往中環同埋坪洲的渡輪就會凌晨各加開一班船。中區半山自動扶梯就會延長服務到時間凌晨三點鐘。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零二二携手出发， 新时代奋斗嘅。 实现演艺梦想，为新时代奋斗。只要你是十八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俾我哋。你嘅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嘅时代。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一勤啊。二零二二携手出发，快啲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一齐出发，实现你嘅演艺梦想。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嚟啦，最后一日嘅交易日啦，2021年啊，半日市嘅啫，不过都要睇睇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就业数据咧向好，带动美股咧早段向好啊。不过咧，由于咧大家都有啲收牢 feel 啊，交投淡静啊，导致咧偏软啊，要跌啊，跌90点，结束咧连续六日嘅升势，标普500指数咧跌14点，纳斯达克指数咧都跌24点啊。不过咧，港股方面啊，见到好多嘅中概股咧全线上扬啊，阿里巴巴咧喺美股时段咧全日急升咧9.72%。去翻啲高啲嘅水平啊！睇下轉個頭開始啊，呢個阿里巴巴係咪啊會有機會繼續爆翻上去高啲嘅位置啦？ 大狀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大壮咪。 早晨 ，Barbie。 大壮咪，今个星期有啲乜嘢法律议会要同我哋讲下？ 今个星期本身咧，如果你睇翻传媒啊，或者喺法院度见到咧，都未必话特别有趣味得过咧，系早少少时间咧，就有一宗就话哦，嗰、那个生果王啊，生果报啊，老细咧就跟住就呢个方向报嘅记者就话俾佢刑事恐吓。 系 咁睇翻咧，哇，原来2017年咁耐嘅事噶啦。 嗯，搞咗几年咯。 系啊，去到2020年咧就喺裁判处度审啦。咁当时咧，阿生果报老板咧就脱罪嘅。 嗯。 咁啊，跟住嗰啲报纸又嘈下啦，咁啊样就，咁啊律政司咧就选择咧就系要上诉啊，咁终于上诉咧吓，就系上个月啦吓，就喺阿陈庆伟高等法院法官席前咧系听咗啦，咁样，咁啊简单讲咧就叫做驳回咗咧系呢个律政处嘅上诉啦， 系， 咁然之后咧就梗系又有。方向报就话，希望律政司继续再上啦，咁嗱上唔上嗰啲就后话啦，咁样啊。咁不过咧，有时候睇下报章啊，或者啲传媒咧，就住嗰个上诉嘅内容嘅报道咧，咁有啲街坊倾开都问呢样问嗰样，点解又好似话系个法官又好似觉得下级法院有啲嘢就佢上级法院唔同意嘅，话系错嘅咁，但系点解咧都驳回嗰个上诉咧，咁样啊？先从一个基本啲嘅嘢嚟睇啦，希望唔会太满啦吓。咁如果刑事嘅审讯程序嚟讲咧吓，咁啊裁判官做咗个决定之后咧，其实控辩双方都可以上诉嘅。 嗯， 好啦，上诉乜嘢咧？咁有时候就判刑啦，有时候咧就话嗰个定罪啦吓，定罪不服，咁啊跟住就梗系被告上诉啦。 嗯哼， 脱罪不服嘅时候咧，律政司嗰边咧。都可以上诉嘅。嗱，今次咧就住呢个阿生果报老细律政司嘅上诉咧，大家会喺传媒度见到啲字眼咧，成日写住就话咧案件情述啊。 嗯。 啊，呢、這个就唔知边啲高人译出嚟噶啦。 情述。 系啦。咁实情咧，佢英语咧原文冇读错咧，就是、case stated。 嗯。 嗱，咩意思咧？就系、咩叫 case 咁嘅样啦。咁又系嗰句啦，如果大家听一首歌，英文歌《My Way》咧，佢成日话 I stay my case 噶嘛，咁即系好多时外国人用语咧就系、是，即系佢有一个案嘅，一个说法嘅咁嘅样吓。咁嘅意思咧，如果系即系平白啲去解释就话咧，控方要求个裁判官咧就将佢点解吓作出呢个裁决咧？嗰、那個案情或者個思路歷程咧、就列出嚟、即係你根據咩證據啊咩嘅事實啊，就得出你呢個結論嘅。咁、呢個就案件陳述方式啦。 係 好啦，咁有咩好處或者唔好處咧？咁啊樣，咁我哋睇到陳官咧喺個判詞裏邊咧開宗明義就話啦，嗱，而家上訴方咧就用呢個案件陳述嘅方式，呢、這個就係一個較為狹窄嘅做法嚟嘅。咁、當然啲人會問啦，咦，點解唔做闊啲咧？咁咩、叫闊啲咧？不如由我 全部再審過， 撐開嚟講先啦嚇。咁除咗案件陳述之外咧，另一個方式就是普通就咁上訴啦、有人不服嘅定罪咁啊上訴啦咁啊樣啊。嗱，先講呢個唔係案件陳述嗰只先啦。咁、如果嗰只咧嚇拎佢上訴，即係就咁 appeal 啦嚇。咁高等法院原仲庭嘅法官可以點做咧？咁佢就可以採取一個方式咧，叫做 rehearing。係咪叫重審咧？即係揾啲高人去譯啦。但係咧 rehearing 咧，就希望大家唔好覺得太複雜咧，就不等於另外一個字眼叫 retrial 嘅。嗱，佢唔係重新審過嘅，即係唔係重新重召啲證人啊，由頭到尾即係推倒重來嚟過。唔係話以前嘅審訊咧，粉筆字抹咗佢。咩情況之下我哋見到有 retrial 咧？譬如在高等法院啦，試過有時候有啲陪審員啦，即係達唔到一個有效嘅裁決4-3咁。大家記得咧，前特首曾生啦，試過一次啦。 咁亦都咧有一宗唔係就話係做啲叫做美容咧，搞到就係有位人士就個病人咧，或者個受照顧人士即係過咗身啦。咁就個女醫生本來第一次審訊就無效噶嘛，嗰個結果4-3。咁跟住 hung jury 啦，咁然之後再重審嘅，嗱嗰啲真係由頭嚟過嘅，即係上一次由第一證人開始傳召，咁上一次叫做即係冇咗啦，啊，即係嗰個審訊咧無效咧，下一次咧再重新又嚟過啦，都係第一證人、第二證人全部做過曬嘅，基本上嚇，咁呢啲叫做 retrial。咁但係如果係裁判處上訴咧，頭先講普通即係話 appeal 嘅上訴嗰只咧，那個 rehearing 嘅基礎係咩咧？就話因为上级法院咧，佢冇见到啲证人噶嘛，佢冇亲眼咧，即系耳闻目睹，咁所以好多时见到判词里边有一句咧，都大家常用咧，几乎滥用添，就话咧系有即系耳闻目睹嘅优势啊，即系下级法院嘅法官，咁所以就住事实嘅裁决咧。一般来讲上诉法院就不会干预的。他只不过就基于呢即下级法院的法官呢听了一些证人所说看了些证据呢他就着某些事实的裁定基于那个事实的裁定而作出的推论。上诉的时候呢高等法院的法官呢就会再坐回到那张凳那里叫做去审视一下即假如果是些事实证据是这样我会不会同下级法院一样咁判呢咁样。咁如果认为下级法院判都系啱嘅咁上诉就驳回啦。假如认为咦唔啱喎仲可以咁喎咁佢就会可能俾个上诉得直㗎啦。但呢个就是普通嘅。咁但呢大家都听完之后希望都理解到就即係话呢其实唔系质疑緊个法官即係下级法院嘅法官呢就住个事实呢佢作出嗰个断定嗰个裁断嘅。是接纳那个做法的。所以如果你想质疑他这个裁断不啱的话呢就要行个所谓窄的个呢就是案件程序了。那个呢就其实都有些深奥的、所以我都不是好识的了。不过呢就尽量揽之充数讲下。他意思就是说呢是各位、裁判官的做法呢就是控方会认为呢冇一个合理嘅陪审团咧，会作出咁嘅裁断嘅。有时候佢哋用嘅字眼叫有别于常情咧，即系话系正常，你都点都唔会得出咁嘅结论嘅。嗱，呢样嘢真系好窄嘅，因为陪审员系可以作出唔同嘅睇法噶嘛，真系好阔噶嘛。但如果你话一个合理嘅裁判团咧，一定唔会作出咁嘅结论嘅。咁呢个位咧就好难噶啦。即系大家有啲即系知道我都中意讲足球咁啊做譬如噶，咁有人行埋去射十二码，咁啊梗系唔系射左边射右边噶啦吓。咁如果系够底，听阿叔阿林尚义讲咧，你射亲中间咧就实俾佢闹到飞起嘅。但系今时今日咧，哇好多啲球星都专登射中间噶，即系所以咧，你话究竟点样射法会唔会即系有？有别于常情呢真的很难讲。除非那个人即是调返转呢就想射返去自己龙门再弹返返嚟入门。 咁破格是吧 咁先至会得。咁所以喺呢一宗案件里面呢陈官呢就审视咗呢下级法院对于呢、这个刑事恐吓呢有两个可以简单讲有两个元素啦。一个呢就係话佢讲呢咋说话呢可唔可以構成咧？即係話佢一定係有呢個心咧嚇人。咁佢得出嚟就唔一定嘅咁。咁上級法院就話：咁佢作出咁嘅結論都唔可以話佢錯㗎咁嘅樣。咁但係另外一個説法咧，就即係另外一點咧，就係話究竟嗰個人會唔會俾人嚇親咧？咁嘅樣啊。咁呢個就唔應該係嗰個控罪裏邊一個元素。咁所以但問題就係、是、冇咗第一點咧，上訴就已經唔可以成立啦，唔可以成功啦。咁所以就。繼續脫罪啦，咁會唔會有下一 part 咧？就下回分解啦。 係啊， 咁啊啲官司啲嘢唔好咁嬲啦。 係啦， 嗱雖然咧係花咗咁多文章咧，咁多時間啦嚇，咁但係睇翻件案本身咧，我唔敢會話佢係一啲非常嚴重嘅刑事案件啦。咁呢啲啊公論啦嚇，咁但係近日咧，我哋睇到啲報道啦嚇，雖然係好初步階段。咁但系呢个案件就令人哋真系好心伤啦。 系 咁一啲自己摆个名出嚟吓、保护儿童嘅机构，竟然系咁多儿童系可以啊受害嘅。虽然咁初步阶段咧就唔会话立乱做个批评啦。 咁但係一見到有咁多人被捕，亦都有咁多小朋友嚇，咁 啊真係如果將來要檢控嘅時候咧，啊真係都希望有個機會做一下添啊，真係。咁咧就其實小朋友嘅案件咧嚇、啊、檢控嘅時候咧係有困難嘅，係、啊、大家睇電影咧睇過咧有好耐嘅電影咧叫《慾望迷情》啊，Presume Innocent 我覺得即係喺美國嘅法律電影裏邊咧，似乎係。幾乎係 number one 嚟啦，呢套電影。咁裏邊 Harrison Ford 呢個男主角咧，喺個戲裏邊就試過嗰個好惹火嘅女主角，就嗌佢幫手咧，就大家都美國嘅律政署咧、檢控啲案件就小朋友做證人嘅。咁最初咧，哈里遜福就話咧好難啊，呢啲案件好難喺陪審團面前咧係成功嘅。嚇、難啫，唔係做到噶嘛、有人犯事嘅話咧。真係要將佢繩之於法，呢啲係唔可以容許嘅嘢嚟。 我都係繼續希望大眾咪可以積極考慮一下轉行啦。咁意味住我哋唔係好需要有咁多案件去審理啦。 嚇、 啊！ 竟然人類唔會有刑事案？ 如果係就好咯、 等著潮啦。 係咯，好啦，今次仲唔該曬大眾咪。 唔該，巴比。 又是时候学一下一些股票术语，讲下什么是 ETF。ETF 就是股票型的指数基金。股票型指数基金或者一些叫做交易所买卖基金。翻译上是指股票交易所所买卖的指数型基金。换句话说， ETF 就是被动追踪某一些指数表现的共同基金，并且集中市场挂牌，好像一般的股票交易比普通投资者都可以投资得到。这个就是成日讲的三个英文字母 ETF 啦。相对的风险呢真係冇買正股咁高嘅，亦都係一籃子咁樣買呀，就會令到呢風險可以分散一啲啦。正所謂聽多樣嘢旁下身，我係阿歐。 神光摩的卡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啊，有阿刘太喺度，咁啊，今年咧最后一日啦，啊，刘太你攞到个美丑正，咁啊，出年2022年行运吓，刘太早晨， 早晨， 系啊，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咩点唱咧？ 点俾我共听？ 点解嘅？ 呢两年佢都对我非常之好咯，对我不离不弃咯。 系，咦？呢两年你哋有好多艰难啊，定系同香港人一样有面对住呢个疫情，所以比较艰难啊？ 因为我有个病啊，而家 系。 啊，所以对我同以前差咗啲咯。 即系比以前更加关爱你，特登特别多啲嘅照顾你，系嘛？ 冇错。 系啦，谂下12月31号系咪仲系你哋嘅特别日子？ 结婚周年咯。 结婚周年大概几多年啊？ 85年到而家咯。 咁啊，有啲乜嘢好嘅相处之道咧？ 好嘅相处之道，大家互相忍让咯。最紧要噶啦呢样嘢。 难唔难啊？互相忍让，有阵时真系火遮眼起上嚟，忍唔到，点搞啊？ 行埋一边咯， 行埋一边，冷静，即系好似小朋友嘅冷静区。 冇错。 系嘛，好啊，非常好啊，呢个都系好多人咧能够结婚多年嘅一个最大嘅一个原因啊吓。咁有啲咩特别嘅说话想同丈夫讲啊？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多谢咁多年忍让我咯，我啲脾气都唔系几好。 系嘛，但系都听到你性情中人，其实唔系净系脾气唔好嘅，即系表达完咁咪冇嘢咯，系咪？ OK。 系嘛，好啦，多谢你嘅点唱，多谢晒刘太，拜拜。 好，拜拜。 别离的，像融化了一切，夜雨中他的影子渐逝，在消失的那刻，方知过去这关系，再经不起这风雨冲洗。别离夜，梦和爱已关闭。夜雨中他将身份代替，为他举起扇子挡开我眼里的泪，瞬息间竟已取走了一切。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人生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 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一切没有一些东西可预计，但始终都去找，只因有你在鼓励，再不必将我的心去关闭。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良心正好枯萎。 好啦，1872388，咁啊，当然欢迎听众咧就打电话上嚟啦，晨光 morning call 系啦。咁虽然咧就过咗啊12月31号啦，即系经历埋今日就会嗰个年尾感恩致贺， 咁咪啱咯。其实嗱，1月1号啦，咁啊 make a wish 可以啊， 冇错啦，可以打电话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咧就讲下、我喺2022年有啲乜嘢想做嘅事情，咁啊或者同屋企人咧、有啲咩共同嘅愿望，有啲咩期盼，有咩希望， 打嚟啦， 打电话上嚟开心 share 咯，系咪？有時 share 完之後咧，就發覺咧有更加多嘅力量，因為自己喺我哋 morning call 嗰度許下呢個承諾。 係啦，1872388等你電話啦。 咁啊，打電話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快啲預約定啦。 晨光追蹤31。 好啦，晨光追踪31啦，咁啊嚟到2021年最后一次咧，同阿畅倾偈啦。 系啊，阿畅早晨啦，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欧早晨各位。 系，虽然咁讲啫，下个星期一都系继续揾阿畅啊。 系啊，咁下个礼拜新开始咯，咁啊， 系啊，有个新嘅阿畅啊，下个星期。 今晚有咩睇？有冇话随即有啲 party， 有啲喜庆节目嚟睇睇佢噶？ 有啦，梗系有啦。嗱，但系首先我都系顺序时序 先。好啊， 冇问题啊， 即系睇咗医生先系嘛？ 冇错啊，都系睇咗医生与你先。今天7:35啦，逢星期五晚上都有呢个医学人环节啦，就系访问一下咧香港一啲医学界嘅人物啦。咁啊，今晚咧就访问嗰位叫陈新安教授。咁啊，陈教授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有一个叫做无言老师遗体捐赠计划。 有听过。 系啦，咁就系当我哋即系死咗之后咧，就捐自己嘅遗体出嚟，就俾人哋做呢个解剖学嘅研究嘅。咁呢一个无言老师捐赠计划咧，背后嘅总策划人就系今晚嘅主角陈新安教授啦。咁啊，系啦，咁啊，陈教授喺中大医学院教咗成解剖学30多年噶啦，咁啊，培育咗好多代医生。 哇，翘楚嚟噶咯， 系咧。咁但系即系好特别啦，解剖学啊。咁点解陈教授又会钟情研究呢个解剖学咧？当初又系啲乜嘢驱使佢谂到呢个无言老师呢个计划咧？嗱，今晚呢个医生与你嘅陈新安教授专访咧，上集啊，咁啊同大家睇一睇啦。 系我自己咧都有睇过一啲关于解剖学嘅嗰啲 documentary 啊，嗰啲特辑咧，我自己一路睇，虽然入边有好多嘅镜头都系令人觉得提心跳胆嘅，因为真系有无言老师喺度啦。咁但系咧每一次咧睇完之后啦，成个特辑我睇晒。跟住咧，每一次可能只腳啊痛啊，隻手有啲掹下掹下嘅時候咧，我都會諗翻啊，喺我身體入邊可能真係某一處咧出現咗問題，即係我真係會感受得到，我淨係睇個特輯啊，已經對自己身體咧各種嘅變化咧係感覺係多咗啊， 要了解一下啦，係啊，個都係咁啊。睇完醫生與你可以開 party 未啊？ 可以啦，咁啊，今晚8点钟啊，騰飛倒數躍進2022啊，咁咧呢個特備節目咧就係即係好多時我哋。倒数之前咧都会回顾一下噶嘛，咁啊今晚呢个节目就同大家回顾一下啦。咁啊过去2021年咧，今年咧就系我哋香港咧喺体育项目咧体坛上面咧有好好嘅成绩噶嘛，咁所以今晚呢个节目咧，主持人阿 Kitty 啊就会请嚟一班嘅运动员。本地嘅運動員包括啲咩咧？包括阿余翠怡，就係輪椅劍擊嘅好手啦，同埋陳浩源，即係 輪椅羽毛球攞過今年殘奧攞過牌嘅運動員啦，同埋一個長跑嘅運動員王啟樂同埋羅影潮，佢哋一齊上嚟呢個節目咧，同大家咧回顧下2021年嘅成績，仲會分享下咧2022年佢哋有啲乜嘢目標希望達到，咁啊順便開個 party 同大家慶祝一下啦。 好啊， 咁好啊，節日氣氛就夠曬啦， 冇錯啊，咁啊俾大家可以 enjoy 一下啦。 係啊，咁啊好玩嘅嘢又唔好停落嚟啦，咁啊今晚9:30啊出奇好玩，咁啊主持人泰神同谭琪琪又设计咗好多咧，又新奇好玩刺激嘅游戏啊，同啲老友记大玩特玩一餐啊！ 嗯，咁大家留意埋9:30啊，10:00都有零距离科学话场。 冇错啦，今晚零距离科学咧就会同大家讲下近视啊，咁啊，即系 要睇 咧，系啦，过去疫情啊，大家好多时候在家工作噶嘛，咁啊或者在家上学啊嘛， 系啊， 咁但系咧引致咗咧嗱，疫情可能系因为咁样压制到啦，咁但系又引致好多人有近视啊，特别系小朋友添，咁啊世卫甚至发出咗个警告啊，即系话呢个近视已经系一个公共卫生嘅问题嚟噶啦，咁啊今晚呢个零距离科学就同大家探究一下咧有关近视嘅最新研究嘅， 系呢啲嗰啲屏幕咧好奇怪噶，我唔知道你有冇发现咧。啲細路仔咧越睇越中意行得近嘅， 係、哦、 其實明明行得即係遠少少就睇得舒服啲嘅嘛， 係啊， 行越行越近，跟住近到咧其實真係好似得翻兩三尺咁， 好似聞電視咁， 係啊係啊， 聞個 mon 咁樣， 唔明嘅喎呢個真係咁啊，又會搞到隻眼睛唔好啦，咁啊會唔會真係同近視有關嗰樣嘢咧？咁啊今日夜晚留意住港台電視嘅節目啦， 好唔該曬， 唔該曬，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昨晚因应一宗新型肺炎初步输入确诊个案，将初确患者居住的坚尼地城海都楼 A 座列为受限区域。政府早上大约7:30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大约195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有少部分样本检测结果仍然核实当中，其余居民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政府派员到访大约95户，当中有大约20户无人应门。另外被列为受限区域的石硖尾泽安村荣泽楼，上午7:00左右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当局说有916人接受了检测，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政府派员到访大约550户，当中48户没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一名国泰机组人员感染 Omicron 病毒，他曾经同家人到又一城望月楼用膳，消息指同場不同台的一名地盤工人驗出初步陽性。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說，差不多可以肯定兩宗個案相關聯，而且相信在餐廳空氣傳播的風險較高。梁子超在本台節目說，受感染人士如果已經接種疫苗，感染 Omicron 病毒後的病徵會較輕微，不排除當日餐廳有很多人共同暴露於病毒環境而未有檢測，又或者檢測時有陰轉陽的情況。他指除夕和新年有較多公眾活動，市民應該避免到人多密集的地方，就算同親友慶祝亦應該限於一兩個家庭。梁子超又提到 Omicron 的传播周期短，传播速度快，即使加强受限区域楼宇检测次数，在患者到过的其他高危地方亦难以完全追踪，呼吁所有相关人士尽量做检测。加拿大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分别新增超过13800和141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局公布新防疫限制。在魁北克省，当局在除夕起实施宵禁，禁止民众举行私人聚会和外出用餐，室内运动、宗教仪式都会取消，葬礼亦只可以在不得多于25人的安排下进行。安大略省首席医疗官说，当地在随即起缩短已经完成疫苗接种人士的隔离期， 至出現症狀後的五日。下星期一開學的學校將會延遲兩日開學，以便當局採取防疫措施。安大略省又開始向住在長期護理院舍、護老院的長者在接種第三針加強劑新冠疫苗後三個月再接種第四劑疫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初时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晚上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元旦同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下周中至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88点，升373点，成交金额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27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升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7蚊，升13.6；阿里巴巴118.6，升8.7；美团227.2，升8.8；京东集团274.4，升14.6。快手71.3，升3.2；百度集团是144.9，升11.4；哔哩哔哩361.8，升了29蚊；药明生物91.6，升6；比亚迪股份269.6，升6.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9，日元115.06，瑞士法郎0.916，加元1.275，人民币6.377，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33，欧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日经平均指数报28791点。跌了115点，港金报1689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27美元，卖出181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快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三圣村。黄珠路出翻去屯门公路咧，亦都挤塞，排到去龙日村。重复多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快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三圣村。黄珠路出翻去屯门公路咧，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去龙日村对出。咁喺屯門啦，咁因為有緊急維修嘅關係啊，電車有特別嘅安排噶，有緊急維修嘅關係，電車由金鐘港鐵站至到維多利亞公園之間嘅東行線電車服務咧係暫停噶。咁另外，維園至到金鐘港鐵站之間嘅西行線電車服務亦都暫停，跑馬地圈嘅電車服務咧都係需要暫停噶。咁而家即係話咧，西行嘅電車只會提供來往維園至到筲箕灣嘅服務，東行線的電車就只會提供堅尼地城至到金鐘的服務。重複多次，就是因為有緊急維修的關係，金鐘港鐵站至到維園之間東西行的電車服務其實都要暫停的，跑馬地圈的電車服務同樣都要暫停。東西行的電車現在只會提供的服務就跟你說了，西行的電車就只會提供維園至到筲箕灣的服務，東行的電車線就會提供堅尼地城至到金鐘的服務。留意搭电车的朋友，咁喺 堅尼地城的荷蘭街就有強制檢測的安排，荷蘭街全線仍然需要封閉，受影響的巴士路線要改道行駛，荷蘭街全線封閉。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就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西沙路入返去西贡方向，近住大洞村那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斜下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迈进二零二二，家庭幸福话金易。 我哋系同你继续倾嘅马俊伟、 彭永仪。无论我哋遇过几多困难，都已经唔重要。 因为呢啲困难都将会一一过去。二零二二，让我哋携手出发，迈步向前。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二零二二，携手出发。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揾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的资历，包括中英文，还是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看资料同报名，上 yj.edu.hk 看下啦。 魏俊文凭现在接受报名了。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彩蛋。近年睇电影兴起一个新嘅名词，叫做彩蛋。听咗咁耐，你知唔知究竟系乜嘢意思？我知，睇完戏之后唔好咁快离开戏院，因为会有啲精彩嘅片段。如果走咗，你就唔知佢有啲乜嘢讲噶啦。系啦系啦，相信最多人认识彩蛋就系近呢十年睇嘅超级英雄电影。因为每一次佢都会喺电影结束之后出完晒所有字幕，先会播少少片段俾你睇，而呢啲片段就会预告下一次相关电影嘅一啲资讯，所以睇呢啲电影通常系唔会早走。但系真正嘅起源，你又知几多呢？影片结束之后，片尾字幕叫做 closing credits。如果有一啲结束之后增加嘅额外片段，中文名称就叫做彩蛋。名称源于复活节寻找彩蛋嘅习俗，但系英文通常只会将呢啲片段叫做字幕后片段 post credits scene。而彩蛋 easter egg 就系暗示喺作品之中唔轻易被注意到，但系具有特殊含义嘅细节。通常会用作续集或者相关影片的先导预告。其实1966年的一套间谍题材喜剧片《神秘追魂枪》已经出现。看翻资料，这套片的片尾就预告影片的续集了。 将彩蛋发扬光大的当然就是由2008年开始的超级英雄电影。每一部的结束都会在片尾字幕后再给多少少你看。当你沉迷了在这个电影宇宙，你就会好紧张究竟它会有什么讲呢？而且这些所谓的片尾彩蛋亦都建构了一个他们独有的电影宇宙。这些彩蛋如果你喜欢的话当然好喜欢，但是亦都有很多持相反意见的人士觉得彩蛋根本跟这套电影本身没有相关意思，是夹硬加出来的东西，影响不到这套电影本身的结构，摆在这里做什么呢？但是无可否认，彩蛋成为成功的电影营销策略，大幅提升观众对系列里边新角色或者新电影的期待程度。更加令到观众看完所有片尾工作人员字幕才起身。不妨问一下自己，如果你在香港看戏没有彩蛋的话，你会不会坐到尾？所以某种程度上亦令到幕后人士得到尊重，而且估佢唔到啊！而家好多影片分享平台，好多人专门分析呢啲彩蛋，点击率由几十万至过百万不等。对于佢哋嚟讲，呢啲先系真正嘅意外收获，真正系属于佢哋嘅彩蛋。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哎呀呀呀呀呀，我估不到。哎呀呀呀呀呀，我估不到。曾经狠狠的吵架。 那个他说话，对我独情。 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主食的新主意嚟嘅，我覺得係平時將兩樣嘢咧，我哋會分開食。不過今次咧，將佢哋擺埋一齊咧，又覺得幾特別嘅喎。係 咪因為即 係 今日咧，即係31号啊嘛，就將成個雪櫃清曬出嚟。 咦，都可以喎、 啊！整個大集會。 呢兩個都通常喺雪櫃會出現嘅。第一就係雞蛋， 雞蛋有。 第二就係 糖兩茶匙 水餃， 係啊。 水饺有冇啊？ 有， 系咁就得啦。嗱，平时咧我哋就会将嗰啲汤水饺放汤可能煮啦。咁啊，鸡蛋咧如果整得好啲，咪整啲玉子烧嘅。今次咧将佢摆埋一齐、哦，原来咧整出嚟咧个样都几靓，同埋都几几饱肚啊！嗰、那个感觉。 点样做法啊？ 嗱，咁玉子烧咧，通常我哋就会打咗啲鸡蛋啦。你中意咧，可能加少少盐或者加少少嗰啲煎鱼汁嗰啲汤啦，一啲高汤啦，落去捞一捞咁样。即係等個蛋咧有啲香味，咁我哋就會用一個正方形或者長方形嘅烹烹咧，去到煮嗰個肉子燒，煎嗰個肉子燒咧，咁就會方便啲嘅。咁、通常就倒一層嘅蛋漿落去，咁啊煎啦。咁我哋呢一個嘅加埋餃子嘅情況係點樣做呢？我哋就將佢煎咗一層嘅蛋漿之後，即係成咗形啦。我哋喺上面咧可以擺一隻熟咗嘅餃子，即係你烚咗嘅餃子。然後咧就左右咁樣覆埋佢，咁就將佢咧擺喺一個嗰個鑊嘅邊邊嗰度，再倒咗多一層蛋漿，咁佢咪連埋咗咯， 包住佢啦。 係啦，咁如是者做幾次咧，咁出面咧就會形成咗一個平時你做嗰個肉子燒嗰個外層，裏邊咧個餡咧就係餃子啦。咁你可以睇翻你嗰、那個鍋，即係個鍋咧係有幾長啦。咁、譬如你話你想成行都係餃子，咁你咪擺兩隻或者三隻咯。咁、到你卷完之後咧，再切翻開佢一攤攤咧，就會變咗一個出面係蛋包，咁裡面咧就會係餃子嚟。 餃子餡 係啦，咁都幾靚。咁同埋其實咧，你裏邊呢個肉子燒咧，平時你可能會擺芝士啦，咁你都可以即係除咗擺餃子咁飽肚之外咧，仲可以擺其他材料嘅，譬如你可以包餃子之前你咪铺一块紫菜落去都得噶，咁你切开咗出嚟咧，你咪见到出面系黄色，中间有一层即系紫菜嘅颜色，系啦，咁跟住再有一啲馅料嘅颜色，又得咁样，咁呢个其实都几多创意可以发挥到。 系啊，喂，不过咧，我觉得你嗰个都真系要啲时间啊，31号咧开 party 嚟讲咧，要咩？都系部队锅好啲， 即系全部嘢全部晒 肠仔啊、蛋啊、午餐肉啊，跟住有啲食唔晒嗰啲即系烤鸡肉啊，你全部一包个怼晒落去。 唔系，咁你咪攞嗰个肉纸嚟到包咯，全部包住佢，跟住哇，好有变化喎、啊！ 好啦，好啦，多谢你。 咁啊，新一年咧、希望大家都会可以食得好啲啦，食得精致啲啦， 食得健康啲最重要。 2021 这个世界 IT 事件， 发展元宇宙，用户在虚拟世界工作，游戏聚集 NFT 货币，令到数码艺术品高价买卖， 卫星宽频网服务，为偏远地区和世界不同地方提供互联网覆盖。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鲁红电麦知识会社， 一齐倒数啦！ 好啊， 点解要倒数呢？ 等大家有一份期待嘅心， 送旧迎新， 新嘅一年 开开心心。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 由年头陪到你年尾。 真系陪到你12月31号噶。 林慧的享乐时代， 今朝 足嘅享乐时代咧，大家就喺度讲紧呢一个新年嘅寄望啦，亦都喺度谂紧到底过去呢一年咧有啲咩要做啦。咁 寄望出年听日先啦，听日先系新年。 你唔会谂定先咩？ 唔会。 咁你有冇谂到今年有啲咩未完成啊？ 今年系回顾，即系今日系回顾啊嘛。 系啊系啊，其实你几时都可以回顾嘅，都几时可以 前 瞻嘅。 正所谓回顾与前瞻啊， 系 今日回顾。 我咧今年自己嘅回顾喺享乐里面咧，有一样嘢系真系好想做，但系到而家都未做嘅。咁就系话说咧，我自己好想去呢一个中环街市度睇一睇嘅，即系佢装修咗之后系啦，即系整好咗之后。 今晚都有活动喎，中环街市。 系啊， 但我 唱歌嘛，好似 我就冇呢个咁样嘅魄力去逼啦，因为我觉得即系应该都几水泄不通嘅。我自己试过有一年咧，真系去参加倒数，即系唔系讲我哋以前嗰啲活动啦，系真系自己同以前啲中学同学去倒数嘅。我去完一次之后，我真系。我想我以后都不是很够胆去。我嗰阵时系中环同埋尖沙咀两边穿梭嘅， 系喺边度啊？吸平咯，坐就系同佢中环去吸平， 人间妖域嗰度啊， 所以好系喺兰桂坊， 露喺嗰度， 喺兰桂坊嗰度饮咗两杯。 我已经唔系喺嗰度啦，我只系喺即系海旁嗰啲位置咧，想喺即系感受一下啲气氛啊咁样啦。但系我发觉系逼唔翻出嚟咯，跟住于是乎咧， 嗰啲地方 系啦，即系我发觉我嗰阵时都系同而家咁上下啦，都系住新界地区啦。咁你谂系要过？过海，即系如果去中环或者过海，其实你嗰个交通你翻屋企都系比较麻烦啲噶嘛，即系你都冇乜几种交通可以选择啦。你一系就搭巴士嘅啫，但系你都要去翻某啲地方先有巴士搭啦，而且可能都要等成四五架车先至可以上得到啦。再去做一啲接驳交通嘅时候，咁我就好怕好怕呢啲咁样嘅，即系塞咗好耐都翻唔到屋企咁样嘅。同埋你谂下，你倒数嘅时候，即系话已经十二点啦，跟住你再排交通再翻屋企，可能讲紧系点？几两点先翻到？ 算早咯，算早噶啦。 你去得 countdown 都预咗噶啦。 系啊， 嗱，我呢啲咧就系一啲好唔想付出时间，但系又想有呢个相应嘅感受嘅人啦。即系又好想有呢个气氛，但系又好怕。 好难。以前咧，我哋成日都去铜锣湾嗰度 countdown 噶嘛。 系啊，工作需要啊， 完咗嘅时候咧，你都预两点几啊？ 但我中意喎， 我中意啊， 梗系啦。 唔系，我中意系成班同事一齐过嘅 countdown 噶。我真係覺得好有氣氛啦、啊，好，我記得都經歷過好多年嗰個蘋果倒數係咪？即係起碼有五六年啦、啊，其實都係好 happy 啊！我記得鐘哥都有玩過嘅啦， 即係你未嗰時做節目嘅時候， 係啊，你未過一台之前，你喺二台我哋都好開心啊！即係大家又一齊食住飯，跟住倒數，倒數完之後再食宵夜，好似成晚唔使翻屋企咁樣咧， 直頭唔想翻。 係咯，好似好快就天光咯。 因為電台是我家，其實我當喺屋企噶啦嘛。 係啊係啊，所以即係屋企就會食。晚餐同埋食宵夜咁樣， 係啊， 睇下幾時可以有翻呢啲嘅活動啦，或者啲 show 做翻啦。 係啊，嗱，即係不過今年都算係熱鬧嘅，同埋有氣氛嘅，因為即係多咗啲活動啦咁。咁但係咧， 我啱想講話，今年好似冇乜氣氛。 唔係喎，我覺得 OK 喎， 多過上年好多 啦， 真係多過上年， 比起往年係好 好 咗嘅。 咁就好啦。 係啊，咁然後咧，我又發覺咧，因為都好多身邊啲朋友咧，可能因為啲小朋友放假嘅關係咧，咁所以就可能都會攞一日假期咧，就帶佢哋去遊下中環啦。跟住我發現。原来有啲本地游嘅中环嘅一啲路线咧，我觉得都几得意嘅，因为咧中环即系你知而家有好多艺术气息嘅嘢啦， 大馆 系啦，有大馆有侧边一啲嘅展览啦，咁咧我就听啲朋友讲话咧，即系最近有几个展览咧都适合带啲小朋友去睇，咁其中一个咧就系咧大家好熟悉嘅嗰啲武嘴猫嘅呢个嘅展览啦，个卡通啊嘅展览啦，咁如果有啲小朋友可能好中意嗰一类咁样嘅人物咧，又可以去睇下， 嗰个变咗打卡位噶啦， 系咪啊？ 如果咁样嘅即系呢啲卡通 咁就影唔到卡通咯，就影到人 啦。系啊，就变咗打卡位噶啦。 我又系好怕呢啲，即系入到去明明系想影张相，影个展览，但系结果乜都影唔到，就影到好多人喺度啦。咁另外咧就系、是、原来咧而家咧即系中环嘅街道上面咧有好多嘅老店嘅，即系以前譬如有啲食嘢嘅铺头啊，或者有啲卖蔗汁嘅铺头咧，原来咧佢哋而家啲闸门咧都相应地咧有咗好多艺术气息咧，就系、是、全部画晒做一啲好靓嘅艺术嘅画啦，同埋一啲人哋嘅唔同嘅作品都喺街道上面睇得到。咁我觉得呢啲亦都可以即系带。带啲小朋友去睇下，或者自己人咧，如果中意睇人嚟画画嘅咧，亦都可以喺附近打下卡。 上环一带都好多，即系墙壁上面咧有好多新嘅，譬如画工啊，咁都几值得欣赏。 咁多位，咁多位，今日系12月31号啦， 系啊， 咧剩翻最后嗰少少时间咧，有啲咩嘅想同对方讲下，或者想同听众讲下，因为今日晨光第一线喺2021年最后一次同大家见面啦，下一次见面嘅时候已经系2022年啦， 系啊。 疫情快走啊！第一句嘅疫情快走，个个身体健康。 我希望出年可以比今年做得更多。 诶，我就系将小白同埋芭比嘅愿望加埋一起， 我就将阿 O 嘅嘢成十倍。 系啦，哇，咁啊好啊吓，咁听日就冇疫情咯，咁样如果成咗十倍， 系就好啦。 咁啊，欢迎你哋啊！ 系啊， 最紧要新嘅一年咧，大家身体健康啊，同埋开开心心咁样迎接2022年。 诶，仲有一样嘢啊，就系记得咧，即系下个礼拜一啊，继续神光第一次。 我哋2022年见啦。 诶，咁就成年冇见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